区有骤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42点，跌507点，成交金额33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85点，跌1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2.6，跌9.4；中国平安86.95，跌0.9；建设银行6.3，跌1.7；友邦保险76.25，跌0.7。创科实业50.7，跌0.6；中国移动72.7，升6毫；中国人寿18.94，跌6.2；盈富基金28.2，跌5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174，瑞士法郎7.8，澳元5.459，加元5.827，新西兰元5.168，欧元8.8181。每百日元兑港元7.16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1,019点，跌咗171点。港金现价报12,190元，升1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8.27美元，卖出1,29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观塘绕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观塘绕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咧，梗系封闭噶，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而较早前嘅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咧，近住泽安村慢线嘅坏车咧，都已经系拖走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紧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你知唔知乜嘢叫做手提水掣啊？阿欧 白师傅，我点会知呢？手提电话我就有一部。 手提水器掣咪就系一个额定漏电断路电流设备，当所接驳嘅电力工具漏电嘅时间就会自动切断电流，即系话用咗呢嚿嘢，你就唔会俾人电亲咯。 哦，我通常唔会俾电电噶，我只会俾靓女电亲噶咋。 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业安全嘅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五嘅晨光第一线啦。 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Calvin Harris and Dua Lipa One Kiss。One kiss is all it takes。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兼全年至尊金曲 Lady Gaga and Bradley Cooper Shallow。 颁奖典礼已经圆满结束，立即登入 rthk.hk 重温第30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哎，我打东啊！ 哎呀， 咁山张你都打，我碰你三分东！ 哎呦， 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 喂，好啦，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番东，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东东，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东东何远东，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系啦，大家， 嗰个等等，俾佢中意讲嗰个， 做咩啊？ 而家咧嘅温度系28度，相对湿度系82%，今日有好大嘅阳光啊， 系，冇错冇错，咪先同啲听众讲下先，你唔使惊啊。可能佢哋以為咧，係咪阿祖真係病咗啊？佢把聲琴日爛爛地嘅啦，今日就變咗何遠東翻嚟啦咁樣。 又唔係 唔係，佢唔係病咗，唔係病咗。 佢有嘢做，所以咧就請假天係啦，佢會翻嚟嘅。 係咁，所以大家唔使驚嘅。不過我哋唔排除佢喺屋企啦，或者而家做緊嘢嘅時候咧，就玩創咗個心咧。 係啦， 係啦，聽日可能就再放多日假嘅，真係。 唔會嘅，唔會嘅，佢好盡責，唔係你啊 ，OK？ 係咩？我冇放假喎，我一放放成個禮拜嘅喎。 係，我都知道嘅。你放一個禮拜嘅時候，我就。 翻嚟噶啦，系啦，好高兴嘅真系啊！ 喂，琴日咧，我哋咧即系出席咗一个活动啦，就系、是、同心同步开步礼。 哎呀，你讲啱咗个名字，好嘢！ 咁 样 同心同步开步礼， 咁啊，多谢晒咧所有出席嘅现场嘅观众啦，喺侧边咧即系冇即系冇攞入场证，但系喺侧边都支持啊，喺嗰啲商场楼上都支持嘅所有听众啦，多谢晒大家！琴日好热闹，即系大家留守到咧即系去到完 show， 去到4:00，咁啊好多嘉宾出席啦。歌手啦，好多我哋啲。 喂，有咩玩啊？讲啲精彩嘢嚟听下。 咁我哋即系我就负责个 part 咧，就系同阿敬文啦，同埋阿小白咧，就做一个家庭嘅。咁、而我的角色就系一个 女啊。 哇！ 你喺蔡敬文同小白嘅组合之中，你系做个女。 特登反转，咁阿敬文又做阿爸，阿小白做阿妈。 蔡敬文做阿爸，好嘢喎！ 咁我哋就用一个咧嗰个画画个画以画画嚟俾佢哋估下。咁我哋究竟咧想 表达啲乜嘢？ 系由边个画啊？ 我画。 咁佢哋应该一世都估唔到你想表达啲咩噶？ 你又错喎！ 佢画画好差嘅咩？桂花田 唔系，我哋都要搞下气氛。 因为你支持我，原来呢个问题啊，乜佢好差？ 唔系啊，我想知道个原因啊嘛，系咪？ 我琴日画嘅 OK 嘅，最后咧就好容易。 唔系 OK 难估系嘛 ？OK 难估系嘛？ 咁啊，好开心，好玩嘅。咁啊，现场又访问一啲观众嘅，即系讲下，因为我哋同啲细蚊仔嘅沟通啊。家庭的组合是怎样的，即是我很开心啦，咁亦都有阿小猪妈朱海婷咧，咁佢又阿靓猪妈啦，系啦，靓猪妈就访问阿黎耀祥啊，哇，即系现场版，因为佢哋喺神光第一线有一个环节系咁噶嘛， 系咩？ 咁啊，净系摆喺现场版，佢再去访问啊，好开心，好 系吓，叮叮叮咁啊，同埋黎耀祥有冇啲咩特别嘅吓，即系同心同步啲贴士俾大家。 咁大家可以咧迟啲上网去听啦， 好好声啊，你呢个。 就睇翻現場啦，係啊，精彩片段。 佢將自己嘅武技性咧，就化為一個推廣。 係啊，幾好。咁你有冇影翻啲靚相啊？你記唔記得我早排 send 個電話信息俾你，叫你影多啲相啊，唔好俾人次次報道都用嗰啲核突相啊。 哦，咁呢啲係佢哋自己選擇嘅啫。 係啊，上次嗰張相我睇過， 你有睇啊？ 報道真 係。係啊，我即刻 send 俾。 唔係最有威嚴係嗰張嘅咯，一你知佢得兩種相嘅咋，一就係成龍大哥嗰張相，全部都咁樣耶嘅。系啦，咁如果第二张有少少即系威严嘅咧，就系嗰类噶， 就系打斜噶啦， 系啦，全部只眼就斜啤噶啦，咁样就 唔系我哋做节目有时坐喺度平排都系要打斜望嘅。 系啦，你下次试下影一张斜啤，戴两只手指又竖起 V 嘅， 哇，好难度喎！ 等啲娱乐版用嘅时候啊，点用呢张相？ 系啊，你都知好少有噶嘛，即系我突然间睇下，哇，做乜桂花田就喺娱乐版度出现嘅？ 几劲先得噶， 好劲啊！我即刻好开心，我唔知点。 你系咪下边系谂佢啊？佢会唔会点咩进军日本？ 我下边冇谂啲乜嘢，我净系睇佢啲文字嘅。 我意思系睇到下面有冇写第啲系咪进军日本冇嘢啦？ 唔知啊，进 军日本咩嘢咧？ 教育嗰啲 互动互动嘅真系。琴日咧就阿田佢哋同我啲同事就去咗做 show 啦。咁啊，琴日难得假期补假咁样噶嘛，咁啊落咗去咧就同啲细路咧就谂住即系写远就近。 楼下咧就有个沙滩嘅， 几巴闭啊！屋企楼下有沙滩， 系啊，过条马路就到啦嘛。人哋嗰啲屋企就有个沙滩，仲巴闭啫。不过其实由于好多年都冇帮衬嗰个沙滩咧，必有原因嘅啦。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沙滩 系不是沙滩， 即系你能够可以好干净地嬉水嘅机会率啊！我够胆讲啊，不如喺屋企个池盆度玩好开心啲嘅。 即系应该真系好污糟噶咯，有冇发现嗰啲沙滩嗰啲唔系沙嚟噶，即系嗰啲 沙就系 沙 嘅。 OK 嘅，除咗粗， 佢沙竟然 OK 啊？ 唔系，佢 OK 系沙嘅，不过如果你本身就有死皮啊， 系啊，就够磨噶啦， 够磨有得啦， 真系够磨有得咯。 诶，你真系 多磨啊？ 系啊，你真系嗨咁样，可以磨磨面磨脚都冇问题，都唔紧要。最紧要水啊嘛，嗱喺未讲水之前咧。我仲要因为之前同我细路呢，我大仔呢喺啱啱两三个礼拜前去咗台湾。咁其中有一日嘅行程就去咗个海滩嘅。嗱呢啲就唔好即係凡事唔好对比。一对比就大件事。 咁真係系一个同一个系真係好唔同㗎嘛。唔系想比嘅，但係真係好唔同。 即係可能一个真係海嚟嘅，即係香港嗰啲渠嚟㗎嘛。 係啦啱啦。 系咪啊？个比例， 即系你，我上次喺台湾嗰个海滩度咧，你直情系咧好放心咧。阿仔啊，你碌落去啦，除埋裤落去游，我都好似唔介意，冇事发生。哇！琴日去到楼下嗰个海滩咧，你直情然低就话上嚟上嚟，换翻董太当年套服装先好落去真啊！油污啦，有啲好似咧个海里边有啲口水泡啦，白色噶啦，跟住你数得出嘅所有胶袋啦、木头啦、烂橙啦，所有胶纸啦，全部喺晒嗰个海面度。 即系渠口嚟嘅，好似阿董东话真系 臭唔臭咧？即系其实有呢啲嘢去沤下沤下啲木材咧，沤下沤下就会好臭 嘅。佢又未去到臭，因为佢喐嘅，因为佢个海浪就哇，哇，好咯，佢咁样嘅， 都有啲声俾你听嘅， 都有啲声俾你听嘅，即系都话佢话佢似海和咁样，即系都有啲听到嘅。 你头先琴日去泳滩系净你屋企楼下嗰 楼下嗰个啫嘛，楼下嗰个啫。 哦，咁嗰个都 个钓鱼湾嗰个咯，系啊，咁咧，所以咧，你望到一个情景咧。就係成班細路，即係好多家庭都琴日都落咗去嘅，你焗去啊，咪冇乜地方， 係 全部啲細路咧就真係咧喺啲木頭附近嗰度咧玩水咯。正正就係嗰陣時嗰個香港嗰、那個有個宣傳廣告咧，你有冇印象咧？就話咩大個咗咧，我唔想同啊，我而家同啲膠袋暢泳，係啦，我同啲即係垃圾袋啊，仲有咩汽水罐咧一齊游水嗰陣時候個 A P I 咁樣。 係啊係啊，政府宣傳聲帶。 哦係咩？ 係啊。 我太細個，我冇聽過。 唔係啊，幾年前嘅啫，幾年前嘅啫。 哎呀，我就係太唔中意睇呢啲廣告啦。 係啊，好在你提嘅，原來我唔知你咁細個啫，個樣又唔覺喎。嗰陣時我唔信呢個廣告嘅，而家我信 啦。繼續啊，係。继续啦、啊！ 所以我琴日做咗个忍唔住做咗个小举动。 咦，你仲同阿仔跟住唔好玩水啦，不如清洁香港啦，系嘛？ 唔系啊，系真系忍唔住顺手咯。我话阿仔等先啦，先有个木头飘埋嚟，不如执起佢啦咁样。于、哦、是乎咧，我执咗有六嚿，有、 啊、你嗰啲木头系几大嚿？ 哇，有长短不一嘅木头啦，长过阿祖只脚噶啦，已经有好多都。 咁我真 系 好长、啊， 咁真系好长、啊。你哋讲嘅真系嗱，有木头我执咗上嚟啦，跟住有两个大胶袋我又执咗上嚟啦。跟住咧，然後仲有 你徒手執，我真就有啲危險喎嚇。 哦，係啊，開頭我都拿走開，不過都係木頭啫。 唔係驚佢入邊有釘 啊 嘛。 係啊， 我睇到嘅，我有眼嘅，係啦，我睇到嘅。 雖然你有眼啫，但係問題啲釘有時你唔知，可能有刺啊。 我唔知啦， 你知你對眼咁細噶啦。 係啊，唔係我隻眼唔細喎。 你講啊，早啊。 你又講係你喎，真係。 好啊，真 係。係啊，我執下執下嘅，嗰度真係有六七件㗎。係啊，咁所以然後最後咧，我就攞。 執完之後，落翻出去玩。 唔系攞埋个玩具铲就滗埋落个垃圾桶度咯，跟住你望住个海，你执唔晒嘅真系，系、 哦、 啊，你净系执到你眼前嗰框。 你咪而家有条长竹，跟住有个网嗰啲去 捞 嗰啲 啊， 即系想帮手清洁香港海滩、啊。 即系因为唔系琴日突然间有咩咁伟大崇高啊，而系你好现实就系话。咁唔通我每次都走去咩日本啊、台湾 啊, 啊， 去澳洲度、 就是、 去玩沙滩咩？咁大佬，咁你自己留下个沙滩，你都要搞搞佢噶。所以点解咁多人咧无端端都会搞嗰啲 清洁沙滩 系啦 行动啊？ 系啦、 啊， 成日都会有个大行动就不如帮手执执啊咁样咧。我发觉真系有好处，你唔系为个地球，你为自己玩都要啦。 真系啊！你希望下次你唔见有啲咁嘅垃圾噶嘛？不过我相信啊吓，你下个礼拜去咧都一样 嘅啫， 一样，因为你清 升得嚟咧，第二堆垃圾又唔知喺邊度飄過嚟。 同埋啲風同埋啲海浪，即係嗰度應該係吹到去你嗰 度附近 嘅啦，點都係你嗰度凹咗落去，咁咪全部過曬你嗰度咯。 係啊， 填咗佢咪得咯，填咗佢個海灘。 填咗佢 都學你話齋，都唔係填嚟㗎啦。 係啊， 唔係都唔係海應該話。 佢攞啲木頭字飄下飄下，飄下就會積曬喺度㗎咯。 係啊，即係你話如果可以搞啲獎勵嘅行動就好啦。即係例如咧， 即係每人每個家庭可以執到幾多噸垃圾咧，就可以獎翻你啊！ 唔係，通常係點樣咧？唔係話如果嗰個地方咧啲生態一改善咗咧，咪話啊啲魚開始游出嚟咯，雀仔開始飛落嚟啦咁樣。咁但係呢啲對我哋男人嚟講冇乜意思啊嘛， 冇啊，呢個冇有因啊。如果你話執乾淨咗，如果話你個樓價會升啊，你嗰度咧 唔 係呢 個 好啦， 呢個固然好啦， 係啊， 但我諗住再短視啲嘅咋？你話嗰個獎勵計劃咧就係哇！啲水越清咧，就越有啲比堅尼女郎走埋嚟一齊影相。哇！ 呢 個 最直接，呢個最直接， 呢個最直接。 你得淺水灣先會有嗰啲人喺度啊，咁樣嘅啫嘛。 赤柱都 OK， 赤柱都 OK。我樓下得桂花田走埋嚟咁樣唔得噶嘛。係啦，你話如果喂加埋東東，你話如果有啲指標喎，呢啲水越嚟越清，哇！佢哋又越嚟越摸得清。 係啊， 唔係即係啲 係 啊， 即係 係啦， 好願意係 啦，就喺度喺度曬太陽。 咁啊，好好多啊，真係。 一包啊，真 係。所以如果你樓下或者你去過香港，仲有啲咩海灘係污糟嘅話咧，喂唔好袖手旁觀啊！喺你能力範圍執得幾件算幾件啊？我琴日都執咗六件啊！ 擺咗喺邊度點處理啊？ 垃圾桶咯，我咪攞個兜兜埋喺垃圾桶嗰度咯，都算係咁噶啦，唉。 我的朋友叫做海，我常叫他唱歌。 张震岳的海啊，咁今天咧又话东东嚟到咧，我哋估唔到原来咧佢可以帮我哋咧现身说法咧，介绍下呢一款嘅生意真系。 佢嗰个幕后啊， 佢个幕后 系啊系啊高人嚟噶。 但佢都有份玩噶嘛。 佢有份玩啫，但系即系佢经验好够啊嘛。 好啦， 佢系网络红人嚟噶都 系。系啊，嗱，我哋快快脆脆开咗个灯题目出嚟先，因为今日咧你都见到啦，就话呢一个叫做咧网络夹公仔机骗案。 系啊， 咁啊一班咧蒙面嘅苦主咧好阴功啦。咁啊喺政黨陪同之下咧，就召開記者會就哭訴， 升佢 冇咗三十萬啦，因為其中個 case 咧 就話投資咗300,000買咗3部呢啲網絡虛擬夾公仔機，原本諗住每個月咧回報10,000蚊嘅， 係 最後係回報有10幾蚊嘅， 係啦。嗰啲零咧就嗰、那個定點位咧就褪前咗好多個。 係啦，喺呢個騙案運作嘅解説之前咧，其實首先嗱我唔識嘅，頭先我都唔知阿田知唔知咧。 我唔知啊， 咩網絡嘅公仔機咧？我爭啲啊，諗住衝出嚟咧，爭啲我就諗住傻咧，我就話：嘿，傻仔嚟啊！呢個世界邊有網絡嘅公仔機？邊有人玩咧？咁都信啊！好彩啫，一翻到嚟見到東東同阿 John， 哇！真係 即刻話：梗唔係啦，玩興咗兩年。 如果唔係真係樣衰到震啊！喂，解釋嚟聽下點玩啫喂。 唔係，其實都唔係。我玩嘅， 你做咩要講下？ 你自己都有冇經驗啫喎？ 我咧係有睇過咧，即係我啲朋友啦，即係嗰啲叫阿 John 嗰啲咧， 嗰啲選友， 嗰啲選友咧，佢咧就話：喂，好好玩嘅呢個網絡嘅公仔機。咁咧就其實係喺手機嗰度咧 download 一個程式啦。咁咧你不單止可以睇下啦，佢有好多款機嘅，即係夾乜嘢都 有 嘅。 公仔俾你揀， 有咩禮物啦？ 幾多錢嘅價目都有嘅。咁我唔記得咗幾多錢係最低啦，一陣間問下後邊嗰個啦。咁你然之後咧，你就可以搖佢咧，用你部手提電話咧就可以控制個 cam 咯。 係 咁，同埋有好悠揚嘅音樂咧，俾你 洗腦嘅，係 啦， 係好好氣氛㗎。我睇過， 即係每次都想你夾嘅咁樣。 係啊，好好玩㗎。 因為咧，即係講緊咧，佢唔係虛，佢真係虛擬。不過因為只不過你唔係去做實體嗰、那個機嗰度， 唔係去到個店鋪啫。 mon 嗰個熒幕顯示咧係真係嗰部機嚟㗎，係 啦，有部公仔機喺度， 係啦，就唔係電腦嗰啲虛擬喎， 而 嗰、 那個 真係 即係總之係一個真嘅機，真嘅 cam， 只不過係用手機玩， 你用手機嚟遙控個 cam 去夾公仔， 同埋佢咧仲要俾咗兩個角度你㗎，即係唔係淨一個畫面，佢仲可以俾你睇埋誒側邊啊，即係睇下你爭幾多咧，你先可以夾到嗱。即係通常如果玩夾公仔嗰啲咧，會計得好準確㗎嘛，我又要去到邊一個位咧先放 cam 或者點樣搖一搖個 cam 啊嘛， 同埋啲人 大家都學。 都會係即係左望右望下嗰、那個，即係如果真係見到嗰部機啊， 是 真係入錢落去嗰個機嘅時候咧，會周圍望下，誒邊個最有機會㗎嘛？ 係啦，你又可以睇人哋夾，同埋咧，我記得嗰部機咧，即係日本嘅，其實咁佢有個功能咧，就係你可以睇住人哋仲會玩幾多鋪，然之後睇下你可唔可以執雞啊？ 即係佢要排隊㗎，因為原來咧佢都顯示就話而家呢部機幾多人排緊，咁如果咧你要輪候就等啦咁樣。 因為真係堅係一部機啊嘛， 係冇錯。 佢唔係假， 真係有好多所謂虛擬玩家嘅網，唔係虛擬玩家，其實好多真實嘅玩家喺網度排隊玩。咁你所謂執雞，即係話睇下佢 爭啲啲， 夾到幾多咁樣啊？ 係啦，佢又放棄啦，即係可能佢爭兩下，嗰、那個公仔就會跌落去個窿㗎啦。咁、 okay? 咧佢咧就，咦嗰、那個人唔玩，佢就即刻可以玩， 啊、 就可能用兩鋪嘅錢就已經得咯， 要報咯。 咁你嗰、那個交易方法就係你買啲網上嗰啲代幣咁樣啊？ 應該就係啦，即係都係信用卡過數、啊， 信用卡過數咁就買代幣。 係啦， 阿 John 話成10幾蚊一次嘅有啲。 咁其實同我哋實體店玩係平啲定貴啲定點㗎？ 有平有貴喎、 啊。但係嗰啲玩具嗰啲所謂禮物咧，吸唔吸引㗎？ 我見到有啲係好吸引嘅，最吸引係咩啊？ 有咩？ 佢真係喺日本度寄翻俾你嘛？ 即係佢有成功經驗喎，係點樣嗰陣時？ 叮噹，然之後你收到個快遞喺 日本寄嚟嘅， 好急嗰啲便啊！ 頭先我就話咁，我贏咗咁點樣啊？ 原 來佢哋 話 真係日本去寄，即係即刻填寫翻嗰啲資料，跟住佢真係寄翻俾 你。即 係 你哋真係中過嘅。 我後邊嗰個有中過嘅， 係係。 我當然咁明智，我唔會玩啦。即係我啲 手 指咁，我啲手指咁粗。大控制嗰兩個 cam 喎，因為你要喺嗰個 mon 度，其實我見佢個介紹好似話唔知自己放大攞隻手嚟喐嘅啫嘛，係咪？ 係啊，我見到佢哋玩到出神入化㗎， 出神入化。 係啊，我原本都唔知嘅，係我成日咧即係得閒咧，即係我做緊嘢咧，做下嘢，我見到點解佢坐喺度咁沉迷咧？咁原來佢就係喺度夾緊咯。 佢樣已經係好似衰得笑到好緊要啊！真係。 同埋有音樂，你突然間咧聽下點解你搭車聽到叮叮叮嘅搞乜？ 就 係 喺度夾緊公仔。 係啦， 咁即係話咧。其实严格嚟讲，网络夹公仔机咧，你唔可以话佢一个骗局嚟嘅，因为佢系真系真实运作紧， 系亦都有成功例子嘅， 系咯，同埋真系有人玩嘅，即系究竟你话多唔多人到，你可以分好多钱咧，就一回事啦。咁但系起码呢、這个概念咧就唔系假啦， 唔系假嘅， 系啦，系真系 work 嘅。只不过你话今次呢个骗案咧，即系点解会有咁大嘅失败呢？你哋有研究过，因为原来呢佢嗰个夹公仔嘅 apps 咧就系嚟自。 即係好山寨咯， 好山寨嘅、啊，就唔係日本咯， 係啊。 咁所以決勝負嘅就係聽講係咪話佢哋啲玩具都好唔吸引咯？ 唔係啲玩具真係好唔吸引、啊，見到好核突喎。嗱，通常咧， 因為你哋有 download 過佢呢一款騙局 app 過，當年都 係啊，係咪好唔吸引啊？ 係咯、 啊，好吸引係啊， 即係曬頭喺後邊。 但問題就係話點解啲即係叫做咧懷疑誒 嗰啲苦主， 嗰啲苦主咧，即係佢哋會乜都唔知情，係啦、 啊啊， 即係冇乜都睇唔到之後就啊、哦、我俾。钱咧每诶俾10万蚊，你就每个月有1万蚊投 嗰、那 个回报。 网红咧又真系即系都曾经好有名嘅， 所以我今日翻嚟即刻问你咯。 系 啊, 啊，即系但系佢好有名咧，老老实实佢又唔系以权威见称噶嘛、 嗯。 其实都中间都有好多风波啊，有好多所谓投资嘅是非。即系其实如果你有心要信一个人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你好简单，你真系 search 下佢啲资料先，即系可能你谂住买咩名牌子，嗰啲有个代言人噶嘛。如果你见到个代言人，咦系东东嚟噶，哇信得过呢啲，系啦，你 search 嗰啲资料，诶、哎、信得过， 唔系啊，有时做代言嗰啲都好，系都中伏噶。 系啊， 但我今日一查一查佢个名咧，我即刻即系弹咗几单佢以前嗰啲嘢， 都系负面嘢嚟。 跟住我即刻就知道，哇，原来呢个人系咁， 咪咯，系啦。 啊， 而家最惨系咩咧？嗰班苦主咧有好多咧话俾咗钱，咁但系咧原来咧第一佢机都未见过啦，即系佢唔一定要亲身去摸嘅，但 系 你起码知道佢其实喺边个位置啊，系啦。咁第二咧就话究竟个分成系几多咧？原来话由当初口讲咧话，喂，净系攞你200蚊嘅咋，后来一签约就变咗分30%。 真系好， 净系呢啲都夸张啦，所以唔好咁容易信人啊，系咪先？要信嘅话咧，揾啲有可靠嘅，例如啊，几时我哋三个会代言就好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民主党的涂谨申提出同建制派以及政府举行三方协商会议，解决修订逃犯条例困局。建制派就强调对话大门打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被问到会否接纳三方会议的建议时，表示暂时未清楚今朝早立法会尝试召开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会议的情况，以及双方阵营议员表达了什么意见。他说政府需要时间研究。林郑月娥又说，对于立法会6个星期以来仍然未成立相关法案委员会表示遗憾，呼吁议员互相尊重，履行审议法案的职责，政府会积极聆听，若果有好的意见，政府会认真考虑。飞鹅山上悬挂了巨型直幡，面积大约3米乘20米，黄底黑字写上反送中恶法字句，底部画了一个手扣图案。警方说，昨晚大约8:30接获报案，消防今朝早近7:00接获警方的要求，派消防人员协助到飞鹅山上移除直幡。消防人员今朝早近9:00确认直幡位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下个月在日本大阪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形容，下个月同习近平的会面可能会好有成果。他说相信中方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美中双方原本已经达成95%协议，但美方代表到中国之后，被告知有关完全同意的内容，美方不会得到更多，美方认为是不能接受。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处说，计划下个月就是否对从中国进口的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至25%举行公开听证会。有关清单内的商品可能包括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但不包括药品。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有一些人对中美之间所谓巨额贸易逆差耿耿于怀，这种吃亏论一再成为美国出尔反尔、不顾中方诚意、频繁对中方采取极限施压的依据之一。文章指出，所谓吃亏论只是散布这种错误论调的人打错了算盘。文章说，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韧性和潜力，完全有能力、有信心通过实行更高水准的对外开放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高品质发展， 对冲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实现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89点，跌360点，成交金额477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39点，升3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5.2跌咗6.8，中国平安88.15跌7毫，建设银行6.33跌1.4，友邦保险76.5跌1.45，中国移动72.35升2.5，盈富基金28.35跌3.5，华夏沪深342.55跌6毫，创科实业50.6跌咗0.7，中国人寿19.16跌咗4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09.59，瑞士法郎1.007，欧元0.696，加元1.347，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869，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036点，跌咗154点。港金现价报12,190元，升1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9.32美元，卖出1,299.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啊，近日丽业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彩虹村，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嘅支路啦。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就挤塞噶，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嘅支路啦。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就挤塞，咁较早前启祥道啦，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第二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啊，就系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喺宏照道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屯门公路丁九桥屯门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人类迁移历史纪录片《人类诞生》，制作期长达3年，横跨17个国家拍摄，制作费高达4亿日元。精细的电脑动画将古人类活现眼前，带大家经历一场8万年来精彩的人类演化历程，解开智人怎样避开被灭绝的厄运，存活至今。1年3集《人类诞生》，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首播。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 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还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火势，琴日佢走去下落水，做咗下水礼，但系点知同垃圾堆一齐游水，咁不如啦，你改去好似我咁，同我话两个，你可以带阿仔跟住入场去睇波，同阿仔增进呢个叫做亲子啊，多啲亲子时间啊，俾佢认识下足球，其实都几好噶，我真系强力建议你啊吓，我哋有请，呢排佢真系体能啊！都好友可以陪阿仔一起玩一起癫的曾志豪。 哇！我昨天真的体能无极限，先跟他们两个僆仔落了下水禮，加埋執垃圾，再回家之后，然后再迅速落去单独放了次狗，放完狗回来之后再落去跑多次步，真的问你怕未啊？所以今朝都有少少眼瞓啊，真系吓，仲要打埋乒乓波添啊！你知啦，嗰、那个二打六超友谊咧，嗰、那个派台嘅纪念品，琴日喺阿田怂恿之后，我就攞咗个纪念品翻嚟玩，同我仔玩乒乓波，不知几咁高兴啊！嗱，真系唔系无端端想宣传。即系头先我讲开嗰、那个，即系阿二文同埋阿六号佢哋嗰个超友谊咧，佢哋做咗个乒乓板加埋乒乓，即系嗱呢啲纪念品咧 OK 嘅，因为都几好玩嘅。我攞翻屋企同我仔咧，琴日玩咗半日咧，咁样佢仲要带埋落山山玩添。但唔系所有纪念品你送俾人嗰啲咧，人哋都会受，都会愿意想要噶嘛，系咪？即系你要谂下咧，究竟你会唔会系派完之后，人哋真系会同你讲？派嚟做咩咧？会唔会系多一条鱼咧？条鱼会唔会系吓？仲要系用胶嚟做嘅咧？真系用胶嚟做嘅。不过而家就唔系条鱼，系花咯，系真系多咗啲胶花喺度咯。仲要系边树咧？唉，喺我老家个树啊，青衣啊，今日啲新闻都见到啦，就话咧有人乱派胶花咧，咁啊嗰个派胶花嘅行动咧，仲要系话即系喺啲屋苑里边嗰啲信箱。然后在每一个信箱里面就摄一些胶花，那些胶花呢插下去呢，被网民就认为拜花就派花如拜山，实在太过似呢，好似人家去骨灰龛啊，去那些上香位的地方，是吗？表个心意给你啊，真的大家利是赛过你啊，真的。那原来一 check 呢，原来就说没有，是啲区议员就派啲花呢，就諗住庆祝一下啲母亲节，咁諗住呢就俾啲街坊。咁於是乎影咗張好壯觀嘅相咧，就係、是、每一個信箱就插咗支膠花，真係同靈灰音啊、骨灰音咪冇分別嘅。咁所以結果可想而知啦。除咗俾人猜大家利是之外咧，就係、是、啲花點算好咧？嗱，啲花點算好咧係一個問題嚟噶，因為嗰啲係膠嚟噶，你冇得種咗佢噶，你就咁抌嘅話咧，其實又係派膠嘅咧，向呢個地球咧又真係多謝你嘅。咁成日都話咧，地球係我哋嘅母親啊嘛，係咪先 ？Mother Earth, Mother Earth。咁而家你喺呢個母親節。就向你嘅媽媽就送呢啲膠花，然後呢啲膠花就對我哋嘅 Mother Earth 咧就造成好大嘅傷害。咁究竟你係想問候個媽定係俾人問候咧嚇？咁於是乎，第一就有個好大嘅麻煩啦，有好多即係當地啲居民啊、街坊組織咧就話：，唉，不如回收啦。但係你回收極嗰啲花都終須一抌噶。第二，原來係一個騙案嚟嘅，咩騙案呢？因為有好多咧，即係呢啲膠花派發嘅時候咧就話。佢其實係番鹼花嚟噶，因為原來而家咧有一種嘅花咧係用番鹼做嘅，咁啊其實本來咁都好嘅，因為用得啊嘛，最緊要有用，冇用嘅就真係垃圾嚟嘅。點知咧有好多即係街坊咧攞咗呢一支聲稱係番鹼花嘅膠花翻屋企之後咧，擺落個水度一洗，冇玩啊，冇泡嘅，洗唔甩嘅，甩色噶，唔係番鹼嚟噶，嗱呢啲。真系番鹼騙案啦！喺度呃人哋啊，踎低執番鹼就執咗呢啲咁嘅膠花翻嚟啦，又衰多飯啦！咁最慘係而家啲膠花點算好咧？即係聽講咧，原來佢哋舊年已經派過一次，就俾人哋 hurt 噶啦。 佢哋仲要再接再厉嘅，唔知点解佢哋一定中意派胶花嘅。我哋谂咗好耐噶啦，你真系想送花俾妈妈咧，喺母亲节咧，咁你其实真系不如使少少钱啊，你买真花唔好系咪？嗱，即系真花讲真，我谂你阿爸收到咧，即系或者啲街坊收到咧，都开心少少啊。第二，就算真系唔想要嘅。起码嗰啲大自然嘅产物，你抌翻落个堆填区里边都唔会造成好大负担啊！即系唔系鼓励大家买啲花嚟抌啊？但系起码唔似抌胶花咁伤啊！咁你又要悭钱，又要买而好，又要买而不吃草，结果咧而家唔知佢觉得带嚟啲咩宣传效果咧？嗱，我谂到唯一一个方法咧，就系啲环保团体如果收咗咁多支胶花咧，可以攞去边度派咧？你信我啦，呢几日你喺立法会嗰度。你呢几日去立法会咧，大把人咧值得你派呢一啲胶花俾佢嘅，系啊，因为真系有好多人咧系值得你送呢个花咧嚟问候，即系大家啲家人仔乸啦，或者啲母亲啦，咪两边都有人互相问候嘅。所以既然系咁嘅话咧，与其攞把口嚟问候咁惨咁烦，你睇佢哋开会开到咧，即系打交咧，你都即系不忍卒到嘅话咧，咁不如咁啦，你派呢啲花俾佢哋，系啦。咁有咩唔对路嘅，攞支花出嚟，你都系想问候啫，咁样都好好睇睇。即系以知识应啊，废物唔好就咁撇落堆填区，可以交俾啲更加有需要嘅人嘅。风头火势啊，即系呢个拍档，佢同平时我哋见嗰个拍档咧，真系啱啱完全两个人嚟嘅。因为点解咧？一个就比较古天乐啲，呢个就比较白雪公主啲，一个就比较细粒啲。呢、這个直情比较圆润啲，其他嗰啲我哋唔好再讲啦。啊，我哋有请今日帮帮手东东何远东。 我头先听到白雪公主，我忍唔住笑咗出嚟。系噶，即系我个人系比较即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嘅。 唔系，我又唔想讲话你系好似嗰啲。白皮咁样真系吓、 啊，我本来想讲除一除件衫俾你睇下。 我本来想讲 Frozen 可能与时并进啲嘅。 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睇过一套即系印度嘅电影咧？即系讲关于摔跤嘅。即系其实嗰套电影咧就喺2016年嘅时候就系、是、一套印度电影啦。咁佢就上映嘅。咁我记得即系不论喺香港好啊，喺内地嘅票房咧都系好好嘅。咁、那个古仔咧其实就系好讲好简单嘅啫，就系、是、讲有个女孩咁佢就好想成为一个摔跤嘅高手咁样。咁佢爸爸。就将佢训练啦，咁然之后就陪佢经历咗好多重重难关咧，咁然之后去到最嬲尾咧，真系攞到一块奥运金牌喎，咁样，咁呢个咧系当时印度嘅一个真人真事嚟嘅，咁样，咁啊。今日呢我睇報道嘅時候呢估唔到呢又俾我見到喎、哦。咁原來真係都會有人咁樣做喎、哦。咁喺邊度呢就係、是、喺中國嘅貴州嗰度呢咁呢就有一位呢女仔八歲嘅啫。咁呢佢呢就好刻苦咁喺度練拳。咁如果當你淨係睇到個標題呀、啊、又或者睇到啲相嘅時候呢你就會覺得嘩即係佢个样啊，因为练拳咧，你都知道啦，即系拳拳到肉咁样。咁你唔好睇佢人仔细细八岁，咁八岁如果佢挥起拳上嚟，又或者佢中拳嘅话，其实佢嗰啲眼啊，即系鼻哥啊，都会肿晒噶嘛。即系你睇曹星如咁样去打呢个拳赛，佢打完拳赛，就算佢几好功夫、几好功架都好，佢点都会有少少受伤噶嘛。咁如果你净系睇张相咧，呢、這个八岁小妹妹啊，佢叫小汤圆啊，咁咧佢就咧摆咗张相出嚟啦，咁就系有人报道佢啦，咁你就会见到哇，眼仔又肿咗啊，嘴又肿咗，面又肿咗啊，咁样。咁你都會有啲好心痛係咪？咁而你如果睇埋條片嘅話呢你就會見到呢咦佢個對手呢其實都唔係高佢好多㗎咗喎高佢少少原來呢嗰、那個呢就係佢哥哥嚟嘅。咁兩兄妹呢做咩會不停喺度打拳呢咁原來呢就係、是、背後呢係有個爸爸咁爸爸呢係有個心願嘅。那個心願呢就係、是、好簡單就係、是、希望佢哋走出大山。真係呀、啊 走出一座大山。咁事源咧就係、是、因为其实呢对兄妹咧，佢哋咧一齐都係喺一个贵州嘅一啲贫民嘅山区嗰度啦。咁其实佢哋嘅屋企环境啊，或者居住嘅环境咧都唔係好好嘅。咁但係佢爸爸咧就发现咦，呢两兄妹咧都对呢个打拳啊好有天分喎、啊。咁跟住咧佢就不如索性我训练下你哋啦咁样。咁咧就开始咧教导咧两兄妹咧点样打拳。咁其实佢哋拍嗰条片咧，纯粹系谂住留低一个回忆咁样嘅啫。点不知咧，咦？一摆咗上网之后咧，就俾大家疯传咯。大家就会觉得，哇！佢简直咧就系一个女版嘅李小龙咁样啊。咁但系其实一睇到呢度咧，背后佢爸爸都有讲嘅，就系话其实我唔系想佢哋咧攞到啲咩成就，佢只不过咧系希望。佢哋可以能够走出呢个贫民区呢座大嘅山头，可以改变到佢哋自己嘅命运。嗱，你唔好以为咧，爸爸咧净系咧训练佢哋打拳啊，唔俾佢哋读书啊。爸爸话佢一啲都冇嘅，佢真系完全俾足晒时间佢哋翻学啊。咁只不过系两兄妹都好中意打拳，咁所以咧，爸爸先至会花时间去教导佢哋嘅啫。咁成件事咧，你睇到。小女孩又好开心啊，哥哥又好开心啊，佢哋嗰份坚毅咧，同埋嗰份勇敢咧，真系令到我觉得，哇！佢哋真系为咗一个梦想，为咗一个希望，佢哋好想即系脱离呢个贫困啦。咁佢哋希望自己有一技之长，可以走出去。我见到佢哋嗰个毅力，我系真系好佩服嘅。而我更加咧就系觉得，其实呢位爸爸都做得好好，佢好希望自己可能未必可以俾到一啲咩成就啊，或者佢自己未必可以改变到呢个事实，但系咧佢又将所有嘅希望咧，摆晒落去两兄妹嗰度。用最好的方法去教导他们。咁虽然都可能有好多人都会话，哇，咁细个就学呢啲唔系几好。咁但系好同唔好，我谂我哋两个，我哋大家都冇呢个资格去话佢哋好唔好。但我见到呢个背后就系爸爸咧，其实真系为咗佢哋一对兄妹咧，都系付出咗好多心机嘅。咁讲到呢度咧，点解咧？就系啱啱母亲节咧就过去咗啦，嚟紧咧亦都。我係記得嘅，就係、是、有呢個父親節亦都嚟緊啊！咁我希望咧，大家即係唔好話淨係喺節日裏面啦，先會對爹哋媽咪特別好。其實我哋日常生活啊，都可以對佢哋好好嘅，關心下佢哋啊。其實而家啲手機啊，或者啲網絡咧都好快噶嘛，你咪得閒同佢哋傾下偈啊，俾啲符號佢哋，同佢哋玩下講下，都已經好好噶啦。咁喺呢度咧，因为咧，我想占用咧呢个风骚快活人嘅时间，因为今日系我爸爸生日啊，爸爸生日快乐啊！好多谢你继续煮嘢俾我食啦，食到我肥肥白白嘅。咁我喺度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开开心心。风头火势，咁啊，琴日咧，即系我食下饭啦，即系都系我爸爸煮嘅，咁嘅时候咧，我突然间手机咧叮叮咁样，跟住我就收到桂花田一个好温馨嘅提示，就系听日记得翻工啊！佢真系冇45度斜啤，佢真系好温馨嘅提示嚟噶，多谢你啊，桂花田。 冇尽翻少少责任提下你，我知道你唔使提都会记得翻嘅。我喺度祝阿细伯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你个仔好生性 啊， 不过比你生性，佢更加生磅啊！佢系啊，好多啊，真系。 佢爸爸系一个好犀利煮嘢食嘅，所以咪食到佢咁肥肥白白咯。 系啊， 睇到东东个样就知道细伯嘅个厨艺系好了得。 细伯，下次啦，东东翻工咧，你唔好太客气啦，系咁要包两只粽啊，同埋蒸几底笼。 真系有只粽喺度，我爸包咗啊！ 唔好咁客气，整少少嘢嚟一齐食好啦。 新年唔使整年糕啊！ 我系猴仔啊，我好瘦啊，就系啊，食多两底 OK 啊 ，OK 啊。 嗱，每日咧新闻咧，咩类型都有嘅，但系咧关于大妈嘅新闻咧多到咧即系数之不尽，几乎每星期咧都有啲大妈。你要几佢几冇礼貌，佢有几冇礼貌；要大声，佢有几大声；要有几霸道，都有几霸道。好似。 好多唔好嘅嘢咧都入晒大妈数。嗱，不经不觉咧，师奶已经升咗级啦，而家好似大妈先至至可怕咁啊！嗬，嗱喺网上面咧有个群组咧就分享咗一个咧窿礼大妈，佢喺超市买西瓜嘅情况。嗱，试完咧有个带乡音嘅大妈啦，佢喺超市买西瓜，到俾钱嘅时候咧，咁职员梗系将个西瓜称一称佢，啊之后咧就先计几收几多钱嘅，人人都系咁做噶啦。啊，点知个大妈就话啦，个西瓜六个半一个。是的，大家没听错，大妈说个西瓜六个半一个，当然没可能啦，六个半美金都还可以，是不是？那他呢就因为坚持说个西瓜是六个半一个而跟个职员闹起上来，还说要报警。哎，大妈，大妈，即如果个西瓜六个半一个呢，还不晨早被人买晒，你还有机会去买咩？哎，其实有时咁简单嘅字都唔识呢，都唔系几好㗎啦。超市呢明码实价写住西瓜每磅六个半，唔系每个六个半啊，系每磅唔系每个，系每磅唔系每个吓，每磅六个半，所以咧你将西瓜称咗几多磅，十磅咁咪变咗六十五蚊啦，系咪先？哎，你唔认自己错咧，仲话要报警，嘈到咁啊！经理梗系出嚟了解件事啦。咁大家估下，结果大妈讲赢啊，定系个经理 KO 咗佢咧？系三二一啊，应该大部分嘅朋友都觉得经理身经百战，应该可以 KO 个大妈啊。Sorry， 虽然个大妈咧点都系帮唔落噶啦，但系个超市经理咧，因为想息事宁人，唔想阻住后面嘅排队嘅顾客，佢唔同个大妈理论，佢叫个大妈你放低六个半啦，咁就佢就攞咗个大个大妈就攞咗个大西瓜，尾数个经理去补贴，即系话个经理嗰日佢又要带钱翻工嘅。喂，唔好以为经理咧即系呢个息事宁人嘅动作啦，即系可以咧令到网民去赞赏佢。好多网民话：喂，搞错，你咁样助长歪风，令到嗰啲大妈咧以为大声恶啦，报警咧就可以打横嚟讲。更有网民就话啦：咁样纵容呢啲大妈，个经理真系炒得啦！啊，其实各位大妈，你系咪系时候都检讨下自己，做好自己，唔好再俾人俾市民觉得你哋系唔好噶啦，好唔好啊？我哋要做一个好大妈，好唔好？ 要坚强，没有人可以看懂是泪水隐藏的奥利邦。谁说为爱情受伤还要潇洒地说谎，讲也不能讲，想也不敢想，大哭一场。就算表情哭笑难分，就算心中已经没有灵魂，不能让人看见伤口有多深。为何天生不是女人，为何不能哭成一个泪人，可不可能让别人擦干我泪痕。就算表情哭笑难分，就算心中 系啊，本来系怎么天生不是女人嘅， 系啊， 改咗两个字， 唔系 加咗啊，改咗啊，而家只系第二个名叫做为何天生不是女人， 系咯， 原来就变咗普通话版啦，都系草蜢嘅，系啊，喂，咁啊，继发哥之后咧，我哋又可以举第二个例子啦， 点啊， 发哥搭地铁之后，哦，又有谢安琪搭马铁， 系啊，喂，有冇人咧，即系喺个马铁嗰度咧，就影咗佢同阿仔一齐，咁样佢仲可以话大赞佢。即系好有礼貌，好尊重老人家。 系啊，咪真系嗱，真系神奇嘅。即系虽然唔系话咩艺人好巴闭又唔搭得公共交通工具，咁毕竟真系比较少啊嘛。即系呢个客观现实嚟噶嘛。 可能我未达到佢做艺人，我仲搭交通工具啊。 系啦，咪真系嗱，冇办法，系真系有某一啲咧，即系朋友咧，如果你现身嘅话咧， 唔系几方便嘅， 系真系会唔系几方便嘅。咁但系咧，即系谢安琪就俾人见到， 佢又冇问题啊。 系啦，但系其实原来又好方便噶， 系啊， 又唔会想象中咧，即系你话会唔会咩搞到逼爆马铁咁样咧，啲人都系好有礼貌咁样咧，就话 即系远影佢嘅啫。 有啲人远影佢，有啲就话自己又走埋同佢合照。咁然后就话佢同埋佢个仔一齐咧，就好似接放学啊咁啊，有倾有讲啊咁样咯。 仔都又搭交通工具噶嘛， 系 咯先 啊，唔系冇错，系会有嘅，系啦。咁唔知道咧，即系佢呢个呢张相咧，会唔会令到更多嘅 artist 咧？就会觉得其实我都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啊。 系我第一次见到陈海林，佢都系搭交通工具撞。我哋一齐搭地铁嘅时候倾偈噶， 系咯， 系哇，好多年啦，嗰个真系，所以我觉得真系完全冇问题噶。港姐都系冠军，都系咁样搭。 我哋一阵间收工三个一齐搭咯，跟住我哋自己互拍啦。 电脑，但唔包括药品。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谈及中美经贸谈判嘅时候强调。谈判不是单行道，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不能够指望一方只能接受另一方的要求。正是在俄罗斯索契访问的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见记者的时候又说，单方面指责另一方毫无意义，将责任推给另一方更加不可取，试图极硬施压只会引发正当的反击。王毅说，只要谈判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符合中国致力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需求，符合中美人民的共同和长远利益，双方的谈判团队就有能力和智慧解决好各自的合理关切，最终达成一份互利双赢的协议。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29点，跌420点，成交金额583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70点，跌3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3.6，跌8.4；中国平安87.5，跌咗1.35；建设银行6.32，跌1.5；友邦保险76.15，跌0.8；盈富基金28.3，跌咗4；中国移动72.15，升5仙。华夏沪深342.35，跌8；创科实业50.45，跌1.85；港交所247元，系跌咗5元。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174， 瑞士法郎7.796，澳元5.458，加元5.827，新西兰元5.171，欧元8.8177。每百日元兑港元7.1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6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036点，跌咗154点。港金现价报12,190元，升16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8.42美元，卖出1,29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观塘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线呢坏车阻路。一大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就受到坏车阻路影响，观塘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慢线呢皆封闭，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而较早前嘅观塘绕道去返油塘方向呢，近住丽业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屯门公路丁九桥屯门，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渐渐 dans le bleu du soir，是谁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弹浅唱《不夜天》。 等我考下你的退休常识先。 好啊。 退休之后想自制长粮可以点做呢？ 参加安老按揭计划，个个月有钱收。仲可以成世住翻喺自己层楼。 醒目，除咗安老按揭，仲有咩方法呢？ 发梦咯。 错，系咪终身年金一样做到自制长粮，成世个个月有钱收，咁就可以安心退休啦。安老按揭或年金，自制长粮自安心。查询热线25360136。 人类迁移历史纪录片《人类诞生》，制作期长达3年。横跨17个国家拍摄，制作费高达4亿日元。精细的电脑动画将古人类活现眼前，带大家经历一场8万年来精彩的人类演化历程，解开智人怎样避开被灭绝的厄运，存活至今。一连3集《人类诞生》，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首播。 哇，咁重嘅腳步聲嘅，係咪阿田返咗嚟呀？ 唔係喎，有霸氣過阿田喎。 喂，我都聽到啊。 遠聽好似非洲草原上面啲大象行過嚟，近聽直情好似侏羅紀裏面嗰隻暴龍啊。 哎呀，越嚟越近啊，死死啦，我好驚啊。 大家好。 哇，恐龍識講嘢 㗎。我起之識講嘢，我仲識做戲添啊。咦，今日我仲嚟開咪呀，咪住先。我唔系恐龙，我系龙猫，我系何远东啊！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点啊，东东唔中意龙猫啦？ 好中意啊， 系咩？ 就快有第二集睇噶啦，下年。 龙、哦、珠啊，今次变咗。 喂，龙婆。 我 我未龙嘅 龙马， 龙马 系咯， 什 么龙马精神啦、 啊？ 你啱个名真系啊！咁啊，早今日放假，所以嚟何元东。 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3%。咁啊，头先咧，即系琴日已经睇咗新闻啦，就系讲紧我哋咧。成日都好传统嘅教育电视，大家好，早晨啊，曾志豪同学，早晨啊，何远东同学， 唔系，应该攞呢个嚟做一个年份测试表咧就得噶啦。我哋不如咧一齐数三声咧，讲出一个你对教育电视你最有印象嘅角色或者嗰个科目咧，我哋就大概估到我哋嘅年代系属于咩噶啦。 系咩？好 咩噶？系啊，嗱，我哋试下啦，嗱，一二三。细菌大王， 我对细菌大王咧冇乜印象。 呢个细菌小子系咪新啲噶？ 唔 系， 都 系细菌大王， 都系细菌大王。我记得有一堆细菌咁走出嚟喺度，嗰啲泥胶公仔嚟噶嘛，但系识喐噶嘛。 咁真系有啲唔同啦，我嗰个真人嚟噶。 哦，系咪同一集嚟噶？ 应该唔同版本啊。 应该有改过啦。 你系咁以都后生过我哋啲噶嘛？真系 冇可能嘅。我觉得啲 佢细啊，做少少嘅咋，所以佢唔系细好多嘅。 唔系，但系因为我睇嗰啲唔系泥胶， 后面嗰个做乜笑到咁啊？ 系啊， 哎呀，真系 呃到啊！佢 唔系喂，细菌小子同细菌大王真系两样嘢嚟嘅。 嗱、哦，由大王变咗小子。 同埋我嗰阵时睇嗰啲系真人扮噶，佢啲全部都系嗰啲老气骨咧，佢出嚟扮伤寒啊、白喉啊，同埋扮霍。恶乱嗰啲 咧，咁你嗰啲年份应该 系啊，我嗰个远少少嘅，你嗰个系泥胶公仔嚟嘅， 我嗰个泥胶公仔喺度喐下喐下， 系啊，佢嗰个应该再 update 咗少少噶啦， 佢应该系八十后出世，咁所以咧， 桂花田睇嗰啲真系一条条嗰啲虫喺度喐紧噶， 即系未镜佢放大嗰啲， 哇！你嗰啲教育电视真系要戴翻副眼镜先睇到， 系咯，你谂下大家印象几咁深先得噶真系， 但系大家都中唔中意睇呢个教育电视啊？ 我中意噶，桂同学， 系 我中意噶，东老师。 我都好中意噶， 你即刻转通我明嘅。 嗱，记住教育电视都有好多个科目嘅，中文、英文、数学同常识，你最中意睇边一个科目啊？ 我记得英文嗰个时候咧，我最中意睇噶， 个片头 系 点嘅 ？Hello， 哎呀，我哋个中文原来都冇变过噶，真系。我嗰时曾经 download 过嚟做铃声噶， 哇， 系啊，你知唔知一爱嚟 做咩？冇人同你打招呼啊？ 唔系啊，好型嘅嗰阵时，觉得咧你一电话响嘅时候，即系。当年嗰个年代仲系 WhatsApp 唔流行咧，你个电话仲会响啊嘛，咁所以你就会有心思想搞啲铃声咧。嗰阵时我哋试过喺街度咧，即系可能好静嘅地方，突然间一响 hello 咧，啲人真系即刻望你嘅，好想话，诶，大家都同嗰个年纪喎， 系啊，即刻啲集体回忆翻晒。 系啊，但原来去到阿东东都仲系用呢个做片头。 我嗰阵时细个咧，我已经其实有个心愿系好想拍到教育电视， 系啊， 但可惜我到而家 谂住扮咩角色啊？ 乜嘢都好啦， 乜都好啦， 我觉得好似好开心好威咁 样，好有意义啊！嗬， 教育到人嘅啲电视， 仲有香港嘅集体回忆嚟噶嘛？你能够喺呢一个历史长河里边啊， 系 你饰演一嚿大石，你话几咁重要咧？ 我真系好想试下拍，其实都系香港系咪都系政府噶嘛？ 系啊系啊，香港电台咯， 香港电台噶嘛， 香港电台噶嘛。 我喺度呼吁可以，我欢迎嘅， 我都欢迎。 系我饰演过啊！ 哎呀， 我唔系饰演，我系声演过啫。 即系讲咩科目啊？ 系我系声演过做一只钝角咯。 钝哦，我知钝角锐角嗰啲啊嘛， 我系声演过。大家好，我系一只钝角。 系啊， 各位小朋友，你知唔知钝角即系几多度啊？简直系我从影以嚟啊最有挑战嘅角色。我饰演一只钝角， 你个声音使唔使好钝啊？使唔使低音？ 因为我嚟做， 桂花田就系应该系锐角啦。佢 你系做圆周啦，直接。大家好， 我 系派啊， 我系3.141 嘅。我想做半径啊，我系半径。 你谂下，嗱，我哋净系讲都开心啦，其实睇嘅时候都高兴噶。 你咪话，因为咧，即系佢点解要讲我通咧？我哋成日都话教育电视通快啲嚟， 系教育电视通。 因为咧，真系喺对于小学生嚟嘅。小学生嘛，咁小学生嚟讲咧，你即系讲得太快咧，佢真系唔会讲，喂你咁喺度讲咧，佢听唔得到啦。咁啊慢慢教，咁跟住咧，佢就会哦零舍清晰嘅，譬如一。 加一等于二咁样，咁佢就会好。 我明白啦， 系啊， 原来一加一系等于二。 啊，老师啊， 但系而家个节奏咧，即系佢系个时代嘅节奏快咗， 快咗嘅。 其实系咪应该即系可以令到个节奏又快啲？因为其实而家啲小朋友讲嘢咧，即系都可能渗集咗好多唔同嘅语言，不过佢哋又唔可以两语， 佢又唔会嘅， 佢要真系， 佢系教学嚟噶嘛。咁点解无端端提呢个咧？因为其实咧，旧年大家都有印象咧。就審計報告咧，就曾經啊，就對住香港電台嘅教育電視，即係呢個 ETV 咧，就計數就話喂，每個鐘頭咧製作成本咧高到成158万，又話咧學校整體咧睇呢一個 ETV 嘅節目數目就偏低，咁啊嗰陣時咧其實大有咧好似磨刀霍霍咧就諗住向呢個教育電視開刀嘅， 係啦，即係想 cut 咗佢， 係啦，咁咧但係。教協咧，琴日就發布咗一個調查，咁啊幾有趣嘅。佢哋咧就統計咧，就問下啲老師，喂，其實究竟你哋係咪真係已經唔睇教育電視㗎？係咪真係冇人中意睇先？如果冇嘅話，大家先再諗諗辦法啦。 因為我哋即係小學，大家都係㗎啦，即係要零零舍舍舍咧喺個叫做课堂表咧，有一堂咧系睇教育电视噶嘛？ 系啊，以前就有，而家好似冇咗啦。而家系老师选择噶， 系咪老师选择？ 睇老师用唔用？ 同埋嗰阵时咧，我记得咧，佢会有个节目预告表噶嘛。咁咧，我记得噶，佢我冇记错咧，去到中三都有得睇。 系 嗰阵时，我觉得几威，我话哈。中三都睇嗰阵，我小学啫嘛，我成日都好想睇下几时我有机会咧可以睇咧。 咁 系啦，有阵时佢会播中学嗰啲教育电视科目咧，嗱，但系好得意喎，你睇落去咧，你又唔觉得特别深嘅。 系， 佢反正都系用一啲比较生活啊、有趣嘅方法去表达噶嘛。咁究竟教协嗰个报告咧有啲咩嘅结论咧？嗱，佢就话咧同审计报告咧就争好远嘅。 系喎，真系喎。 系啊，因为佢话咧有600多份问卷咧就收翻翻嚟中英数同埋常识嘅老师。就發現咧，有94%嘅老師咧，都話喺正式課堂裏邊咧係有用 ETV 咧做輔助教學嘅。咁甚至乎有88% 嘅老師咧，就係有喺課堂之外咧，都會有用教育電視嚟做即係教學嘅咁樣咯。咁然後有94%嘅老師就非常同意，又或者同意咧。 系 要保留 ETV 嘅， 嗱，同埋因为你记唔记得啊？睇完 ETV， 我哋有本功课簿要继续做翻噶。 我嗰阵时冇， 我都冇啦。 嗰阵时冇嘅， 系又出卖咗个年份。 系咩？即系你嗰阵时有啊？ 有， 你有上堂咩？ 有。 你冇扮嘢喎。 佢明明系嗰啲暴风女子。 嗱，你都记得佢啦。 我记得啊。 你边有上堂噶？唔好呃我。 小学有啊。 但系你喺人哋屋企度睇，跟住人哋俾翻张功课纸你做啊。 系。 冇扮嘢 啊！ 即系 写 report 啊！系咪先？真系。我嗰时已经冇呢支歌唱噶咯， 系啊，咁啊，即系话其实咧，好多老师喂，其实教协做噶嘛，咁好多老师都话系 OK 噶，咁即系话个报告真 系 好反差好大啊！ 唔系你话佢有啲地方要改咧，就好多人都赞成嘅， 有啲部分真系嘅， 因为佢话唔够 update， 譬如佢话咧，可能讲到有一个系应该远离一啲咩精神科药物啊，或者饮酒嘅一啲记录嗰个教育片咧。佢話仲係引用緊咧2008年香港嘅數字， 咁啊即係有啲歐 係啦，即係都十幾年之前啊嘛，咁啊真係歐嘅。 嗰啲咩建設都係㗎，即係話嗰條橋未落成，但係而家條橋都已經起好咗啊！ 如果係呢啲就更加要改啦， 真係。即係因為我諗拍攝，即係佢諗佢哋都要分邊一個緊急啲，邊一個即係你又話我哋亂使錢啊咁。係 喎，如果咁計嘅話，其實佢咪好慳錢。 都悭噶。 佢播紧2008年嗰条片啫，其实十几年咧，佢冇再开咗工。 譬如讲， 所以东东点解咁耐都冇咧，可以做教育电视里边嗰条桥等我啊？ 系啊， 系咪先？ 唔系，但系有啲嘢系唔需要改噶嘛。譬如即系蝴蝶点即系变成蝴蝶之前系 嗰啲退化过程， 系啊，嗰啲系唔会有改，唔使新噶嘛，系咪先？ 等于我哋警讯嗰个沙滩老鼠咧，就十几廿年都仲拍紧嘅，系咪先？ 一都系等于二嘅，咁即系其实都唔需要改。 系咯，我只钝角都冇得改噶，系 咯， 都系要咁嘅啫。 系 咩？ 我觉得或者可以即系改唔好一个钟咯，即系而家啲小朋友睇嗰啲手机片咧。即係其實冇嘅，我記得係 應該冇嘅， 半個鐘嘅啫。 係啊係啊， 半個鐘嘅。 即係佢跟翻你課堂節數噶嘛。 係啊，但係而家小朋友可能係睇慣咗啲幾分鐘嘅片咧，即係可唔可以會唔會將佢拆細佢咧？咁咧啲小朋友即係其實都有重温噶嘛。我記得以前咧可以翻屋企又有得睇㗎，或者 可以放假屋企 可以有時間表睇㗎嘛。 係啊，就係咯， 唔知撳去第三台咁樣㗎。其實 你諗下，有邊個僆仔嗰陣時咧會睇電視係睇教育電視啊？ 但嗰時係好多小朋友咧讀書嘅時候都會咁做噶 喎。我都有撳過俾啲細路仔睇，即係有時咧喂冇嘢睇，唔好睇劇集，唔好睇卡通，睇教電視啊咁。 佢今日訪問都有個同學仔咧，佢都話。佢话虽然呢有个老师佢就话呢係你真係可以呢俾佢背细菌名。咁但佢话有咩开心同埋有趣得过细菌大王啊。佢话到到而家啲人都仲好记得喂真係记到 而家。真係好 记 得 㗎。係啊琴日你哋咪话仲睇到有个小朋友。 那个小朋友讲㗎。 电视新闻就访问啲细蚊仔话觉得教电视点啊咁。咁有啲细蚊仔呢就话啦我觉得可以继续保留啊咁起码呢可以俾下一代睇下咧，我哋而家呢一代诶，点样去学习咯？咁样 系啊，成熟啊， 佢传承到落去 嘅，系啊， 系一个小朋友讲 嘅， 系啊，小学生嚟噶， 系啊。 我睇到跟住我即刻好深印象，我觉得哇，呢个谂法好好啊！即系其实我哋而家成日都唔传承啲嘢噶嘛， 系系。 有啲咩啊，拆咗佢啦，炸咗佢啦，起呢个啦，咁样。 所以其实佢旧得嚟咧，系咪应该反而应该 keep 翻一啲？即系某一个年代嘅教育电视片咧，我真系睇得翻噶嗰啲。 系啊，唔系不过有啲咧，即系譬如啲资料嘅嘢咧，太过真系 沉闷， 唔系沉闷啦，同埋 out 啲咧，咁真系要去改改嘅，咁咪就去制作啲改嗰啲咯。 唔系，我觉得如果我哋应该适应翻而家潮流咧，好似东东话斋咧，而家啲人中意睇 YouTube 嗰啲片咧，可能廿零分钟一条啊嘛。你话如果我哋可以鼓励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啲阿爸阿妈喺公众场合。佢真係要塞个电子奶嘴俾啲細路嘅时候。 係。 唔係睇嗰啲即係 baby shark 啦。又唔好。 三分钟教电视。 係啦又唔好。 花田喺度。 係啦。 四菌 小子。Hello, 係咪先。 记住呀唔好要我入你个口度啊如果唔係病㗎啦。 哇好驚啊桂花田入我个口度。 你睇到呢度你都老为安慰啦。如果小朋友同你食緊饭嘅时候呢话爸爸我要睇教育电视。哇你真係。 係喎。 终身学习啊去到边都教到边啊真係。呢首歌你有冇印象啊？ 冇， 你真系冇啦。 咩阳光空气嗰啲啊？ 我都做得到啊！ 哦，系有冇印象？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 show 快活人。 即系咁，头先我哋就话夹公仔机咧、啊，就声称回报10,000蚊，实收几蚊咧就 10蚊， 即系10,000变10蚊就为之骗局。咁如果 咪住先，你唔可以将呢样嘢嗰个叫骗局摆落去。 我谂紧啫，又或者咁讲咧，嗰啲叫做失望。 哦，系啦，系啦，咁样你唔好话佢骗局，佢冇骗你嘅。 咁如果话有4,000蚊，实际收4蚊嘅， 系啦， 咁嗰啲又叫咩咧？ 喂，咁唔系，我觉得 实际嗱，我哋答咗先，实际 系啦， 应该系实际。佢话佢冇呃你嘅， 真系冇呃你嘅。政府喺之前咧申请嗰、那个关爱基金嗰、那个共。关爱共享计划嗰时，嗰4,000蚊派俾话派俾即系合乎资格嘅市民。咁讲紧合乎资格四个字啊嘛。咁但问题系你合乎资格，但系佢当中都有啲条款噶嘛。咁你知道嗰个条款嘅时候，你收到嗰个钱咪啱数咯。4,000蚊再减翻你之前政府资助咗俾你嘅，剩翻落嚟嘅钱系俾你噶嘛。 哦、 但估端都估唔到系咁啫。 但系个拆解佢系点样咧？佢系因为咩扣咗当中啲钱 咧？嗱，而家咧真系。有人咧就话收到嘅款项咧就系4蚊嗱，佢都唔计咧，就系话你计得啱唔啱数，佢净系问一个问题就系，其实呢条数值唔值得咁样去俾我？ 哦， 因为点解咧？嗱，佢而家咧要俾4蚊你咧， 真嘅点会唔值得？ 我好想知啊， 唔系嗱，你 先 睇嗰条数系点计咧？佢就话嗱，由于咧你要用邮递方式去计啦，咁于是乎咧，有啲人就计。寄嗰个文件嘅时候咧，就贴3蚊邮票。咁有一啲时候咧，有啲就贴咗2蚊，咁有啲咧就会帮你去政府会补贴嘅咁样。咁于是乎咧，佢话咧净系邮递嗰个成本咧已经系要5蚊啦。 嗯， 好啦，咁因为咧要请好多临时工处理大家嘅申请表格，所以咧佢话估计派呢个钱嘅时候咧，净系请临时演员啊去帮你处理表格咧，就已经要3亿。 系啊， 咁每份表格 纸咧，嗰啲纸咧， 系啦，佢除开嚟之后咧，其实每一份表格嘅处理成本咧系要110蚊啦。咁如果你只系获派4蚊嘅话咧，即系话佢用咗27倍嘅行政成本嚟赔4蚊俾你。 系啦， 系呢个系极端例子系咪啊？ 极端例子， 呢个一定好极端，呢个一定系好极端。 系啦，点解就系得4蚊咁少咧？即系佢系咪因为自己有物业啊？佢要交好多税啊？即系佢有冇？ 佢个差饷啊，个差饷，因为4,000蚊啊嘛，话嗰个如果你过咗4,000蚊就唔使申请啦，即系话嗰个差饷嗰个叫做政府俾翻俾你，津贴翻俾你嘅时候，咁但系唔过4,000蚊嘅时候就会有 差饷系一年4次噶嘛，4季噶嘛， 系。 系咯，咁所以咁即系其实佢都 OK 啦，佢本身都唔系好需要嗰4,000蚊。 嗱，你甚至乎有权咁样讲噶，鬼叫你自己唔 check 清楚啊！系啦， 即 系好多人都 系 谂住搏一搏嘅啫嘛。 我就话啦，咁我系咪系叫做滥交啊？咁 佢系算滥 交 交 表， 滥交表 系，佢真系滥交表。 其实咧，政府真系冇谂过呢个。如果譬如话，如果即系嗱，头先你咪有个成本价81蚊嘅，如果低个成本价81蚊嘅，可以出翻封信，喂你，即系其实咧，我咁样俾你咧都冇乜意思啊，不如就算罢啦。 冇，咁政府都想创造就业机会啊嘛，即系 真系创造就。 业 啊！而家 好好做噶，我嗰阵时读大学嘅时候， 系啊，咁而家话即系，其实我哋咪调翻转， 好无奈啊！真系， 我哋咪应该调翻转话，你唔好嘥政府啲钱啦。 系， 但其实咪政府面上帮咗呢个叫邮政局咧？ 帮唔帮邮政局又系啦，系冇错。 咩啊嘛？成日话邮局冇乜生意做啊嘛。 系啊，所以咧今日可能好多网民咧，本来就企喺呢个即系叫做苦主嘅立场咧，就话冇搞错啊，衰个乞衣啊咁样。喂，咁但系人哋条数如果计翻嚟， 系啊， 你系唔符合资格嘅话咧，你真系净系得个4蚊嘅话咧。咁啊，咪调翻转就应该你唔好 嚟 嘥时间， 你唔好交表 啊。系啦，而家咧佢又要回翻封信俾你，又攞咗81蚊出嚟。咁但系 票咧， 但系唔知道大家啲中彩记录仲有几多咧？4蚊之外有冇啲系有40蚊啊、10蚊嘅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民主党嘅涂谨申提出同建制派同埋政府举行三方协商会议，解决修订逃犯条例困局。 建制派就强调对话大门打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被问到会否接纳三方会议的建议时话，暂时未清楚，今朝早立法会尝试召开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会议的情况，以及双方阵营议员表达了什么意见，政府需要时间研究。他又说，对于立法会六个星期以来仍然未成立相关法案委员会表示遗憾，呼吁议员互相尊重，履行审议法案的职责，政府会积极聆听，若果有好的意见，政府会认真考虑。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形容，今朝早在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是小胜一仗，但仍然有漫长战争。对于建制派石礼谦将会去信内会寻求指示，他相信不外乎两个途径处理，包括取消法案委员会将法案直上大会，或者是取消法案委员会成立专责委员会。毛孟静说，今天将会去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要求尽快会面。他批评立法会今日乱局是林郑月娥造成，民主派中午将会前往特首办递交信件。对于民主党涂谨申建议召开三方会谈协商，毛孟静说民主派乐意出席。对于建制派表示三方会谈先决条件是民主派代表能够做决定，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说，民主派有机制代表出席谈判就可以代表各自板块。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留意到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无法召开，目前的乱局任何人都有责任，呼吁所有议员理性处理法案，心平气和履行职责。梁君彦认为双方议员呼吁见面商讨是好事，他亦都愿意协调。至于会否主动协调会面，他说双方已经开始联络，若果做不到，他再出面会比较方便，以保持立法会主席的中立。被问到是否希望政府撤回草案，梁君彦说怎样处理由当局主导，至于若果内会指示直接上大会恢复二读是否理想做法，梁君彦说到时一定会经过内会处理，而若果由政府提出，他将会按照议事规则处理。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判监12个月，他就定罪提出终极上诉，终审法院上昼聆讯。曾荫权朝早大约9:30由太太陪同到法庭，他的家人亦都有到场旁听。代表曾荫权的英国御用大律师江曼仪提出，原审法官引导陪审团裁决出错，没有提出案中最重要的定罪元素。他解释，即使曾荫权故意没有申报利益，不代表他知道这样做构成行为失当或者不合法。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问江曼仪，租住单位的业主是数码广播牌照申请人，是否需要申报？江曼仪认为有争议，曾荫权租住的单位在2012年签约，而牌照在2010年11月已经获批，审批过程中政府的影响力亦都不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15点，跌434点，成交金额66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61点，跌咗4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2.4，跌9.6；中国平安87.8，跌1.5元。建设银行6.32，跌1.5；友邦保险76元，跌1.95；盈富基金28.3，跌咗4毫；中国移动72.3，升2毫；港交所246.6，跌咗5.4；华夏沪深342.3，跌8.5；中国人寿19.2元，跌5.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09.62，瑞士法郎1.007。澳元0.695，加元1.347，新西兰元0.659，人民币6.877， 英镑对美元 1.296， 欧元对美元 1.12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050 点，跌140点。港金现价报12,162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8.81美元，卖出1,29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仲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线的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啦，近住南朗山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景惠花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咁而家观塘绕道啊，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观塘绕道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啦，屯门公路丁九桥屯门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毒后驾驶是很危险的，除了违法之外还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喂呀，你做咩又攞个打火机出嚟呀？你答应咗我戒烟嘅，你唔记得戒烟有啲咩好处嘅咩？ 唉，记得，可以减少因为吸烟而患上各种致命疾病嘅机会嘛。譬如呢，戒烟12小时之后呢，血液里面嗰啲一氧化碳含量呢就会下调正常。戒烟2至12个礼拜之后呢，循环系统就会改善。个肺嘅功能咧又会提升，系仲可以保障埋屋企人啊，免受二手烟嘅伤害，仲可以悭翻你买烟嘅钱啊！ 你记得咁清楚，但你仲想点烟？ 唉，你话想 relax 下啊嘛，我系谂住点支香薰蜡烛啫。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想捐血，边间捐血站最方便？点样预约呢？想知答案，即刻下载全新流动应用程式 Hong Kong Blood， 随时翻查自己的捐血记录，提示你下次捐血日期，仲可以在全港9个捐血站预约捐血。讲咗咁多，都系想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3个人，即刻下载 Hong Kong Blood， 真系好得。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好啦，喂，报报天气先。 系，继续翻到嚟丰收快活人。 系啦，东东女郎真系啊。 系啊，而家嘅天气哇！ 又熱咗啦，29度啊，相對濕度77%，咁啊而家，咦，好似話會吹微風喎、 啊，係又吹微風咪 咯，微咋， 好微嘅啫，啲風都真係， 係啊， 大家記得單把遮啦，如果唔係會曬到變窿炭啊。 不如下次如果你嚟報天氣咧，你用衣着嚟表達啦，即係譬如29度嘅時候咧，你就即刻唔知 我又除一粒紐， 除一粒紐啊， 唔好咁端莊。 因為你知唔知你隔離呢個桂花田佢已經用緊呢個方法報天氣㗎啦。 哦，佢係咩？潑扇公主啊嘛。 除咗潑扇公主，佢仲有、 啊、做咩？ 佢成日露50肩嘅，你知唔知啊？ 哇！我几惊你话露啲咩 啊？系啦， 50肩， 成日都露个50肩出嚟噶佢。你琴日做 show 有冇露到啊？ 50肩唔关拜拜肉事噶嘛？ 唔关啊，系都肩同拜拜肉两个位置。咦、啊？你已经入一噶啦，都 系啊？唔系我海天一色噶，我身材 好靓啊！你两个真系。 琴日冇啊！琴日咧嗰个商场冷气比较大，我 有啲人嘥咗啦。哎呀，睇唔到你个50肩啊！ 你个50肩去边啊？ 系啊，睇唔到真系。 哎呀，唔系好彩冇。酿成一个时装灾难啊嘛！ 唔系噶，佢个50肩就肩系50噶， 50嘅， 系啊， 即系写咗50咁样。 个 size 啊， 系啊。 OK，好啊。咁讲开 size 嘅就我呢个 size 咧嘅即系我其实由细到大咧都系呢个 size。 真系噶？ 系啦，你细个嘅时候个身形系咪咁嘅？ 唔系，我细个肥嘟嘟噶。 哦，系啊， 系啊，跟住一唔知大到第几多岁开始就变咗碌柴咁样。 咁如果六七岁嘅时候咧？阿田， 佢阿田同你一样，佢冇变过， 系啊， 冇 变 过，都系肥啲啲，好 但系我出世好恩嘅啫，得6磅幾啫。 喂，我都系啊，点 解会搞到咁噶？ 系啊，唔系，但系我知道个原因嘅。虽然我讲咗几廿年，我都系咁怪责我阿妈，又唔系怪责我阿妈嘅，因为咧，我阿妈咧生我出嚟嘅时候咧，佢未食晚饭啊。 佢生你出嚟嘅时候未食晚饭， 所以佢令到我一出世就好肚饿咯。 好嘢， 好嘢。 不如话你天生就系做无间道嘅卧底。 哦，哇，系哇， 系咪先？两年激啊，系两年激啊，而家系咪先？ 我都有怪责过阿妈嘅，因为我阿妈咧细个咧成日俾啲肥仔水我饮嘅。 咩叫肥仔水？ 就系谷肥你嘅肥仔水咯。 真系有 系咪葡萄糖水啊？即是 类似有鱼油丸啊，葡萄糖水啦。咁 你鱼油丸系食到而家都中意食过，你唔好扮嘢。佢都几廿岁都可能食鱼油丸嘅，真系。 你可能佢保持一个小女孩嘅心境咧。攞啲鱼油嚟补下， 系咯，系嘛，而家唔食得啦，已经冇食好耐啦， 唔食得啦， 系因为嗰啲鱼油咧系好丰富嘅，叫做 Omega 3有 Omega 3啦，系啦，咁就会令到你胆固醇又会高。 佢而家改咗食花生油啊，系咁 都唔得，都唔得。 佢计翻年纪 Omega 5噶啦，而家 系 咁点咧？你细个 咁细个嘅时候咧，大家有冇去嗰啲屋村嗰啲游乐场咧玩嗰啲上滑梯啊？ 有啊有啊有啊！ 我以前咧细个好中意擒嗰个木架啦，即系你冇睇我。 咦？你系住住咗噶？ 佢住住咗，咪上得到去咩？点解个门口 落唔到落嚟啊？ 门口依家都唔。 我身手好灵活噶，咩门口啊？我真系有试过去擒嗰啲噶。 上滑梯有你玩嗰个系即系铁落嚟嘅，铁嗰啲啊，定系胶 嗰 啲啊？铁嗰啲嗰个窿好细嘅啫。 我咪钻入去咯， 钻落去咯， 系啊，系啊，我想射落去嗰个快感啊嘛，即系我细个咁大嚿咁射落去。 我想话真系以前咧，再谂翻起咧，如果你而家你会唔有呢啲咁嘅上滑梯，有两层楼咁高嘅，唔系有一层半楼咁高， 系咯， 起码一层楼啦， 系啊， 你会唔会俾你嘅啊？ 有啊，玩过啦， 我玩过， 因为有一次喺室内嘅，室内咧佢有一个斜滑梯咧，又系好高嘅喎，喺香港咧，跟住我都有少少惊惊地，不过后来咧， 落晒尖又成噶嘛， 系咁啊，相对好啲嘅。 我哋以前即系嗰啲屋村里面玩嗰啲，佢冇噶嘛，硬地即系嗰个叫硬地毡嚟 嘅，有块好薄嘅， 以前好薄嘅 毡，即系我哋真系咁斜。 咁你哋两个唔同啊，自葵 Airbag。登山都唔痛， 我就系想讲俾你听呢个新闻，同我啲发生都几 似。系点样噶？ 唔系，即系咧喺内地咧陕西嗰度咧就话咧有一个小朋友啊，咁佢又系肥嘟嘟嘅，咁咧佢即系祖母咧即系婆婆陪佢咧去玩呢个上滑梯嘅时候咧，咁个小朋友咪好开心咯，系咪？咁咧就放个小朋友落去一上咧，上个小朋友咧就喊啦。 点解啊？ 点解啊？就系咧佢个 pat pat 仔嘅 着火， 系啊，唔系又唔系着火嘅， 佢个速度 咁快。系 辣系辣辣餐咁，因为咧嗰啲上滑梯咧都系我哋以前细个玩嗰啲金属片嗰啲上滑梯，但系嗰啲上滑梯先好玩， 同埋好跣啊嘛，因为 好跣噶嘛。咁咧跟住佢咧就喺度就讲啦，就话哇呢个屋苑啊，你做咩 要擺一個咁嘅上滑梯喺度，咁又叫人哋封鎖佢啦，又叫人賠醫藥費啦，依樣各樣那樣啦。咁我睇到呢度咧，其實我就覺得其實唔好搞大件事啦。即係其實呢啲遊樂場咧，我覺得係充滿呢個集體回憶嘅。即係大家咧一講翻出嚟咧，大家其實覺得哇好好玩啊！但係我覺得重點就係、是，喂婆婆，你有冇摸過條上滑梯？其實你唔應該擺個小朋友喺嗰個温度，你 佢咪嗰啲烈日當空嘅時候玩？ 係啊， 係啊， 去玩 啊！其實就算係唔好話邊度啦，喺香港都係噶。喺譬如即係連嗰個叫做氣温過咗30几度咧，再遲啲可能酷熱天氣警告之後，其實都不如帶細蚊仔去户外玩啦。同埋嗰條滑梯咧，真係辣興㗎。係 啊，今晚陽光可， 再加上你咁樣上落去咧，嗰、那個速度嗰、那個摩擦， 真 係、 啊、 真係會辣親㗎。 因為我細個上親嗰啲上滑梯咧。我都系冇乜速度㗎，唔系，因为呢 咁你真系好难感受到速度与激情啦，真系慢慢蹬。 系啊系啊，你太慢板，太慢板。 唔系因为嗰条上滑梯太短啦嘛， 系咩？ 即系如果佢长啲啊，或者再斜啲啊，可能咧，我个地心吸力咧可以拉我落去重啲。 咁、你去西班牙玩啦，嗰条够长啦。 嗰条 西班牙系点样嘅咧？ 西班牙咧，佢咧上个礼拜四咧，即系喺条南部嘅度假城嗰度咧，佢就有一条话系。有38米长嘅上滑梯就开咗啦。 38米长，我跑步嗰啲唔系我冇跑过啦，100米都系哇，嗰、那个打横即系有3个100米， 3个100米。 哇，好 劲！ 38米同埋3个100米， 38米就我听到300米， 点样咧？你300米呢啲真系时光隧道嚟噶咯噃？ 系啊，我觉得哇，300米真系好长喎、啊！ 三十八米都有成差唔多咧，7、8个姚明噶啦，已经有 系啊， 哦，咁计啊，咁啦，我哋计啊，38米有10几对门 啦， 好唔好？ 系 啊，1对门2米， 大家即刻明白晒， 即系我哋用晒唔同嘅标准出嚟啦，跟住又计几多亿多樽啊？ 咁上落嚟好唔好玩啊？ 问题就系点解有条38米咁长嘅？ 佢应该唔系直嘅，佢应该唔系直嘅。 都有啲有啲。 佢一定要转下转下噶， 冇转弯噶， 冇转弯啊！ 佢由嗰个高处咁样上，但可能中间有啲枝节咁样上，咁样上落去嘅啫。你觉得点解会有条咁嘅38米嘅滑梯啊？ 有点解咩？斗长咯， 有原因噶，真系有原因噶， 咁开心， 放手送下嘢啊！ 咁长啦，嗱，你谂下即系 过海隧道嚟嘅。佢可能就係山頂同山腳咧，就住咗兩個地區嘅人，係成日就靠一條河咧，話搭條橋過馬路嗰啲咁樣咧，就唔方便。 只准上，即係只准落去嘅啫，你上就冇可能。 即係咁係啦，佢而家會唔會就因為咁方便？ 真係啦，嗱，曾志豪即係曾志豪，真係好博學多才啊！真係， 我真係冇睇過。 佢咁樣咧，佢就話啦，呢條點解有條咁長嘅滑梯咧？佢就話咧，呢條滑梯咧就係咧連接兩個鎮嘅街道。咁佢话咧可以， 街道嚟 嘅，即系连接两个镇啊，即系两个镇穿梭。如果佢话可以悭翻10分钟行路嘅时间啊，咁、所以由上面咧，可能就系呢个区啦，到下一个区啦，可能要行好耐嘅。咁你如果有条咁嘅滑梯由嗰边上到落去下一区咧，咁咪好快咯。 即系好似嗰个消防员啊， 系啦，嗰支 上条消防柱咧，最快由2楼落到地下噶啦。 系啦，佢话造价25万啫，咁样佢话咧。嗰、那個佢話嗰條滑梯咧，嗰、那個車道，嗰、那個車道咩啊？ 平過起大橋啊！ 哦，定啦，因為嗰條車道咧，佢成34度嘅，咁佢話咧，由於衝力太大， 係 開咗幕咧，開咗幕幾日啦，今日 已經有好多出軌嘅意外啦， 哎呀，咁大件事啊！ 哎呀，西班牙都出軌啊！哎呀， 因為咧，佢條叫做滑梯嗰條管道咧，等於我哋 唔係密封㗎，佢真係當係上滑梯咁樣 嘅喎，上滑梯，所以你諗下由高處咁上落嚟嘅時候。一去到底嘅时候，嘣，嗰个就一炮弹又飞跌咗落去，所以就好多人受伤嘅话，成20几个人受伤。 系啊，其实我试过做过一个舞台剧咧，喺个舞台嗰度咧就系搭咗啲咁嘅上滑梯，我要喺上面好潇洒，我做嗰啲魔王啊，喺上面一上 落 嚟 啊，嗰啲魔王。 哇！第一次上落嚟，我真系差啲喺中途我已经想碌落嚟啊，因为咧个你都知个台舞嘅去咁高添啦，咁佢个斜度咧，我谂真系超。超越30几度、啊、我真系即系吸啖气咁射落去。 哦，你好勇喎、啊，真系、 啊。 好 勇猛啊！你睇佢条斜度系咁样噶， 接近垂直个睇落去点个样？ 系 咯，即系视觉效果嚟噶咋？ 咁佢冇唔使转弯，不过有啲曲折咁样咯。 佢越唔 转弯先越惨啊嘛，你笔直咁样上落嚟。 系，根据我经验系佢落地嗰下要好潇洒。 系啦，佢落地佢话太冲力太劲。 其实如果 真系会冲出嚟噶。 佢用呢个方法上啲居民落嚟咧，佢哋每个人净系得一个目的地嘅啫，就系、是、睇医生嘅。 系啊， 咪咯，本来去饮嘅全部嚟执，喂，要睇医生先，真系。连接 铁打科， 系啊。咁如果呢 条梯就唔同 啦，呢条梯就唔同啦。 系啦，呢条天梯系爬上去嘅。 系咯，同埋头先好似东东话斋，佢哋唔使翻上去嘅。 系啊， 唔系佢用，唔系咁佢用其他工方法上翻。 佢有方法上去，点解冇方法落嚟嘅？ 唔知条电梯咯， 嗬。系咪佢都有得有得上咯？系咪？ 如何找个荒岛，向未来避开生活中那些苦恼？如冬天欠电炉，双手拥抱紧天对到，无论有几高，就如绝路，隔绝尘俗，只想要跟你可纵流。来过窗那地图，不需好步都，只想你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忌讳，重伤留言全捍卫。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失去我一切，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水。几多对能悟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进取，抱紧一生未歌女。前方仍然太慢，到悬崖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拥到白头一起街路不紧天斗高，前面有几区一片荒土，每步随着攀登叫双手都粗糙，从崎岖这路途开垦给你，可走得更好，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黑夜亦亮丽，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留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可一世，问我亦无愧。有你可以擦过这天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心，抱紧一生未讲累，握着手，以幸福包围泥潮奔流，牵着手，怀着勇气，转怀得永久。逐爱到几多岁，不公理如何做世界之最，千夫所指里，谁理登不登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尽心，抱紧一生未歌女。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嗱，曾志豪咧就系两个姐姐嘅爸爸啦，咁啊，但系咧即系成日都系鼓励咧啲妈妈咧就喂哺母乳嘅， 系， 咁即系你想我喂哺母乳。 系啦，你有冇一刻谂过，不如我喂啦，老婆，你唔好咁辛苦，因为真系喂母乳咧，其实个妈妈都真系都几吃力嘅，因为两个钟头，因为比较轻啦，咁两个钟头喂一次咧，其实都好攰噶嘛。咁、 哦、 但系有阵子咧，啲细路咧就真 系，我会喂奶嘅。 我知道你喂奶樽啊嘛， 喂奶樽啫。 系啦，咁你有冇谂过可以将佢改变？ 因为母乳系甜嘅，父乳系咸嘅，都系唔好啦，系唔好啦。 你有冇谂过爸爸都可以尝试学习妈妈咁？ 有以前好似应该类似咪有嗰啲咧，俾你扮大肚婆感受嗰啲嘢咧，应该都系装空，即系名副其实装空作势咯。 系 应该都系俾你咁样搞啊，仔你食啦咁样，应该系咪呢啲乜嘢嚟啊？ 咁有冇啊？有冇买过呢啲乜嘢？ 咁冇啦， 买 完咩咧？ 唔系咁 试下咯，体验下咯。 唔系体验，系分担啊，分担妈妈。 其实如果想体验嘅，我哋首先就会排队噶啦。 唔系，但系 咩咧？ 系咯，阿仔喂完啦嘛， 洗奶樽咯， 洗奶樽， 系啊， 系咯，系咯， 呢 个 体验啊， 体验体验啊， 真系啊， 唔好饮嘅咩？ 爸爸系要分担下妈妈去喂即系当然啦，母乳喺妈妈嘅身体里面啦，但系妈妈有时咧真系攰咧，可以泵奶出嚟噶嘛，咁入落个奶樽仔度噶嘛， 咁爸爸帮佢泵奶咯。 咁但系嗰啲细蚊仔咧见到咦唔同咗个嗰个状态， 咩状态啫？ 即系妈妈个母乳同嗰个奶樽系两样嘢噶嘛，即系妈妈嗰个乳房个位置系咪？咁但系点样可以爸爸去丙即系去帮手去做埋妈妈呢个角色，又有呢个咁嘅乳房嗰个感觉咧？ 母乳泵咗出嚟先。 然 后摆落个容器里面，再攞条喉管博落一个咧成人情趣玩具，就系嗰啲假胸啦，即系应该系咁样嘅。 喺嗰个位度 系啦，咁然后你又将个假胸摆落自己嘅心口度， 系 外面睇真系一个变态佬，实际睇亦都系个变态佬嚟嘅。 好啊，但系唔知点解我望住你形容，我真系忍， 即系佢成块板啫嘛。你唔好谂到前面有两嚿肉喺度。 哇，真系！ 但系其实佢系一个变态嘅慈父嚟嘅，系啦。 但系佢都系做紧一件好事， 好变态嘅好事。 如果真系有呢咁嘅产品，你用唔用？你买唔买嚟用？ 唔系，我买唔买嚟用唔紧要啊！隔篱嗰个老婆想唔想睇到啊？ 咁唔系咁去分，唔系即系咁样。 同埋大个咗，你个细路，你想唔想俾佢知道个真相啊？其实你有十年都系饮紧阿爸咁样喂噶啦， 你都系啜紧阿爸嗰个噶， 系啊，系啦，你第时都系同我庆祝父亲节得噶啦咁。 嗱，分担嗱，重点就系分担妈妈喂奶嗰个工作。 呢、這个分担咧就有啲似一个北欧嘅国家，芬兰啊， 系 啦，好难啊， 系啊， 分担有啲难、啊。 我想话有呢嚿嘢，你买唔买？ 好买，当系就算个仔唔饮啊，同老婆闩埋房门，大家研究下都开心啊。 唔系又或者做咗啲嘢咯， 做啲嘢咯， 唔系我又关心你噶，我又买呢嚿嘢翻嚟， 系咯系咯。 不过好可惜就唔知成唔成功。 因为咧真系嘅，当啲嘅 BB 咧 ，BB 一位醒目噶。 唔系我摆落街头度卖艺，人哋有 free hug， 我有 free drink。 你想 drink 咩就 drink 咩， 我想饮朱古力奶， 可以， 系啦。 只要你插嗰条喉管， 橙汁都得嘅， 系可以。 实际点咧？而家 如果你想要回忆翻嗰个感觉嘅话， 哇，回忆添啊！咁要摆嗰啲妈妈奶噶咯，要摆嗰只维妈奶噶咯， 系啊， 系咯，回忆。 嗱，真系啊，嗱， 真系， 真系有啲咁嘅发明。 点啫？ 真系有。 头先佢一睇到已经睇到含含笑啦，佢已经真系。 其实我觉得佢想试下， 系咯，我都觉得系啊， 佢想试下啜下。 佢呢个唔系佢过期孕妇咧，而家好想即系再试多次啊！ 嗱，日本又系咁， 嗱，即系日本啊，一定喺秋叶原度啦。 唔系啊，唔系秋叶原啊，日本一间咧，电通公司咧，佢就制作咗一个咧，以直胶咧模仿阿妈妈嗰个乳房嗰、那个 质感， 系啊，嗰、那个 size 啦，嗰个形状啦，咁跟住咧就再将咧佢嗰个叫做即系。啜奶嗰个部分咧，就整咗个窿仔喺度。 我哋有学名嘅， 系啦系啦， 乳房的顶端位置。 咁啊就整一个奶嘴，咁啊即系喺后边咧就整一个包奶喺度，即系可以俾你咧真系泵咗啲人奶咧喺度咧摄条喉管仔咧，就笃喺咗个位度咧。阿爸咧就用咗，唔系你可以睇嘅。 我有呢张相啊，今日 系啊，你哋两个都特登 save 咗佢。 阿爸咧就 以咧就孭咗咧一对乳房喺度咧，就真系喺包奶喺里面咧，就可以保 底。 得单边系有嗰个噶咋，我觉得另一边应该系冇。 你边可能有 噶？一边系用口饮嘅， 即系睇下佢就边就手啦。 都想佢用口饮嘅， 就 即系爸爸就都可以去帮手，可以无疑。 牛奶喺边度嚟嘅？爹哋， 系啦，爹哋， 爹哋，新鲜味。美真壮健，听新闻啊！ 下个月在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形容，下个月同习近平的会面可能会很有成果。他说相信中方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美中双方原本已经达成九成半协议，但美方代表到了中国之后，被告知有关完全同意的内容，美方不会得到更多，美方认为是不能接受。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处说，计划下个月就是否对从中国进口的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至25%举行公开听证会。有关清单内的商品可能包括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但不包括药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中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12点，跌437点，成交金额70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61点，跌咗4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3.2，跌8.8；中国平安87.7，跌1.15。建设银行6.31，跌咗1.6；友邦保险75.95，跌2蚊；盈富基金28.25，跌4.5；中国移动72.4，升3毫；创科实业50.3，跌2蚊；港交所246.4，跌5.6。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172，瑞士法郎7.798，欧元5.459，加元5.828。新西兰元5.172，欧元8.8236，每百日元对港元7.1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56。日经平均指数报21,072点，跌咗118点。港金现价报12,162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9.06美元，卖出1,2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就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屯门、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和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洗车都是体能活动，不单止可以令架车闪亮亮，对各位司机的健康都有很大益处的，喐一喐就健康一点。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在每朝职场 KOL， 我小白都会邀请到专业人士为打工一族打打气加加油。 星期一职场便当讲点自制午餐， 星期二职场求生术教你工作环境安全， 星期三职场变靓啲帮你变得更靓更有自信， 星期四职场减压法令你松弛神经， 星期五职场后花园生活小品味轻松迎接好周末。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有晨光有快乐。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了，如果你持有旧本智能身份证又在1968或69年出生，又要在2019年4月1号至6月1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耶、yeah, ！我成功了， 多成，乜事咁兴奋啊？ 天怡，我谂到一个独门生意， 所以我决定要创业，自己做老板。 哦、oh, ，我欣赏你有梦想。不过，其实中小企嘅老板每日都要面对不同类型嘅挑战，要灵活运用分析工具识别问题，提高解决难题嘅效率，先至能够增强呢个竞争力，令盘生意继续发展落去嘅噃。你要有心理准备先得噶。 唔怕，我已经报咗名参加5月15号喺香港贸发局中小企服务中心嘅中小企管理工作坊，逐一击破企业难题。当日会邀请专家讲解职场上面常见嘅难题，分享解决问题嘅步骤，同埋分析工具嘅应用，等雇主可以掌握相关嘅技巧，应付各种挑战啊嘛。 睇嚟你真系下定决心啦噃，咁预祝你成功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三百，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司机大佬啊，嚟到而家12:11啊吓，咁啊，今日咧，即系其实有单新闻咧，首先即系见到咧都要提醒大家嘅，系啊，即系其实遇到阿 Sir 嘅 roadblock 咧，正常嘅做法系应该停低嘅，系啦，千祈唔好谂住向前撞啦，或者向后褪啦，亦都唔好咧，仲埋仲有一个礼仪嘅，就系当阿 Sir 咧敲你车门停车熄匙身份证嘅时候。你应该咧拉低个车窗咧俾嘢佢嘅，而唔系特登搞个车出嚟夹佢手指嘅。 吓， 呢几样嘢全部 系 啊，冇错，呢几样嘢全部都唔应该做嘅吓。 OK， 咪就系讲紧话咧，即系今日大家见到有一个好似好疯狂嘅标题咧，就话有一个明明系学神嚟嘅，又无牌驾驶，又乜嘢保险嗰啲 click 卡咩都冇噶啦。 系有追捕， 揸住嘅改装车俾人哋喺 roadblock 截停嘅时候咧，佢话即系当阿 Sir 咧截停咗佢啦。就咧搞低咗个车窗咧，要去攞嗰啲证件诸如此类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夹个车窗上去咧，夹阿 Sir 只手， 佢系咪揿错掣咋？ 唔系，应该唔系。 其实又系，可能会揿错掣，即系明明系揿上边，揿落，紧张 啊嘛， 系啊，真系紧张。 系啊，哇！如果有个阿 Sir 突然间截停我真系。 不过我试过夹亲自己个头。 系咯，咁咪系咯。 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 好核突噶，嗰阵时 点会夹亲自己个头、 啊？ 你想象唔到 嘅。 因为咧，嗰阵时就搞低咗个车窗，咁你突个头出去咧，望下侧边条线位咧，泊车嘅时候咧，咁咧紧张得滞。其实咧呢、這个时候你只手唔应该做任何嘢噶嘛。点知我个头伸出去望住条线喺度泊车嘅时候咧，只手咧竟然喺度自己揿个车窗，个窗越升越高咧，夹，哇夹到我嗰日翻嚟做节目，佢哋话做咩有道痕咧喺个眼球附近咧？夹到好深啊！你知唔知啊？ 我明白，因为你挣扎啊嘛。 系啊，因为越揿越多啊，真系。咁但系后来，头先讲嗰单新闻咧，点解会出事呢？因为佢话佢揸咗一架咧，全身都系全车都系非法改装嘅车辆，就俾阿 Sir 追截。咁甚至乎咧，就阿 Sir 最后咧要剥烂个玻璃窗咧，先可以捉到佢出嚟啊。 系啊， 因为佢喺度挣扎想撞人啊，佢。 所以咪危险咯，即系因为阿 Sir 其实认真啦， 系 都话啦，佢哋而家嗰啲仪器咧都好高级，好先进下噶啦。 啦。佢唔使即係停低查你咧，都知啊。點解你會係被入挖埋嚟檢查？ 即有原因嘅。 因為佢有個 scanner 去 scan 你個車牌，已經知道呢架車究竟係有啲咩事噶嘛。 但係佢呢次咧，應該就唔使用 scanner。 啊，一望就睇到啦。 啊，都唔使啊，佢用耳仔聽啊。 哦。 因為咧，我想講呢個故事係想教訓你咧，即係其實你已經係犯法咧，好心你唔好咁張揚啦。佢點解咧？佢話我離遠咧，個阿 Sir 已經聽到嗰個車咧。轰轰轰轰轰，即系可能改装咗嗰啲车油咧，轰轰轰咁样。即系如果你好好地地阴声细气嘅， 系啦，你唔好咁张扬，唔好咁嚣 张，就冇事噶啦。 除非你系嗰啲超辣跑、啊。你超辣跑先會， 即 係 你原裝已經 冚冚 聲啦，咪仲要係你，除非你冚冚聲得嚟咧，你係有牌嘅，你係一個即係叫做合法守法嘅人嘅，好心佢啊，真係我都唔明嘅，即係佢應身有 A 嘅，仲周圍撩人哋， 係咯， 我見好多網民咧都話，其實真係抵死啦， 自己攞嚟咯， 係啦，你個車冚冚聲，直情叫人哋嚟 check 我啊，你嚟 check 我啊咁樣， 驚死唔知咁，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奉勸大家一句，即係呢啲聲咧，何苦咧，即係。 其实又好想问一下啲，即系各位要整呢度咁轰轰声嘅死气喉嘅声咧， 你有经验噶？ 我 你当年喺尖东海旁流连嘅时候，你应该 坐 过唔少人哋呢啲轰轰声嗰啲车噶。 咁即系好想。 佢坐完咪就係架车， 系啊，明明冇声嘅，变咗我坐完就有声。 系咯，点解啲杂音多咁多？ 即系咩心态嘅咧？ 咪就系因为要俾人劈嘅型， 即系话俾到我揸紧车啊！ 真系型噶咋？ 系啊， 我都有个同事 系 咁， 系啊，得一个原因嘅啫嘛。但系佢哋嗰啲人咧好犀利嘅，佢哋嗰啲耳仔咧听呢啲声咧，佢哋会听到嗱嗱，你听啦， 嗱你废脑啦呢个 系啦， 系 啦，嗱呢呢啲声 呢个咧系 红运好多， 系啊， 哇，我个 bass 好重啊，真系，哇，真系好似梁朝伟听音响咁样啊！ 同埋係好多套㗎，佢哋 好多好， 即係要 keep 住換㗎。係 啊， 但係喺我耳仔入邊咧，我就係覺得嘈咯， 嘈咯。 係因為我屋企樓下嗰條路就係唯一一條路可以俾嗰啲車經過。 係啊，我都係咁話。 大家話啦， 申請教人批字。 香港有幾多個話唔係住喺馬路邊嘅？ 係啊，真我哋真係唔識欣賞。雖然我已經係揸車嘅咧，我都仲未識欣賞就哇呢只你呢只唔知佢啲術語好勁㗎，咩中出至美招咁樣咧就好勁嗰啲，我哋都唔識嘅。 係 好多好多花款嘅。 我都真系中意搭车多啲嘅，即系搭下的士啊。 嗱，所以咧呢单新闻咧，头先第一单就同你讲咧，就啲架车咧唔好咁大声，系啦，你唔咁大声，唔好咁张扬，你唔会惹到阿 Sir 嚟追住咯。 你有晒保险啊，有晒嗰啲 先至咁大声啦， 系 啦， 系啦，等等嘅嘢，你先嘈啊。 嗱，揸车就架车就唔好咁大声，坐车。应唔应该咁多声咧？ 系啦， 坐车唔应该，唔好喺架车入边唱歌啊！ 应唔应该咁多声咧？ 嗱，即 系你知啊，大家成日坐车嘅，特别阿田啊，你知唔知桂花田如果坐喺你司机位隔篱嗰个，即系驾驶副席嗰个位咧？你真係要有翻咁上一定力先可以安全到步嘅。 嚇！佢對你做咩？哇！我後 對 你 做 埋啊！ 佢對我哋做啲好唔規矩嘅事㗎。係 啊，有幾唔佢隻手冇 佢隻手亂咁嚟啊！ 嚇！ 佢隻手亂摸。 係啊！ 我逢車都會坐喺隔離嗰個位都會 亂咁摸嘅。係 啦， 我見棍就摸㗎啦，波棍啊，嗰個風擋嗰支棍啊， 鍵制我都撳㗎啦。 係啦，鍵制就撳㗎啦，真係。 係。 同埋好多時佢會講嘢㗎。 係。喺左手边啊，咁嗰啲系咪啊？ 你自己演绎下你讲咩啊？ 冇噶，咁我哋唔使揸车嘅，咁个口坐喺度冇嘢做，咪用个口讲嘢咯。 系咯，讲好多嘢噶。 嗱，咪真系嘅。 佢会教导你入弯嘅路线啦，去啦，行啦，绿灯啦，走啦。 喂，睇下睇下侧边有嘢。 睇住侧边有嘢，喂，小心啲，小心啲。 教车师傅嚟嘅， 教车师傅嚟嘅，系啦。 贵师傅。 转个弯过去啦，去啦。嗰阵时啱啱咩新牌咧，佢坐我隔篱嘅时候咧，烦到呕嘅地步系咩咧？咁你新牌惊噶嘛？隔篱有个车咧就 block 住咗一。边行车线，咁啊隔篱又有啲车 block 住咗，中间得翻个罅咧，其实你系过到嘅。 系， 如果你系新仔嘅时候咧，你睇所有嘢就会觉得自己好似东东个身形 放大晒， 系啦，你就觉得唔敢行啊嘛。哇，嗰隔篱话过啦，惊咩？你等咩？过啦，系咁等乜嘢？ 够位啊，够晒啦， 激死真系。 做咩啫？你觉得你自己会整得人哋咩？ 系啊， 你自己 乜 身先忙乜平？ 我明白个语气应该系，同埋咁近距离咧，即系听到， 佢就系嗰条死气喉咯，喺你隔篱，好唔好唔好唔系啦。 做咩啫？ 但你有冇试过 咩啊？ 坐的士骚扰的士司机？ 冇， 限制真系冇先， 真系冇， 因为你唔敢， 因为真系一年都搭唔到10次的士。 咁啊系， 限价嘛， 系啊，我哋已经行，我 都 东东有冇先？ 我真系 的士常客嚟。 但你唔系啊？我知佢有冇骚扰的士司机噶？ 我大致上都冇嘅。 但咩叫骚扰先？ 系啊，系啦。骚扰嘅定义系咩？ 有冇睇过我做嗰出戏啊？攞签名，我而家唔攞住噶， 我 第一步先攞。 欢迎影相、 啊，系啊，我唔要影相噶、啊，我呢个 pose 有冇先？ 你认得我咩？ 系啦。 嗰啲啊嘛，冇，我真系冇嘅。 系你唔会 嘅，我真系唔会咁丢脸去做呢啲咁嘅事情嘅。 咁但系， 但系你咁庞大嘅身躯咧，好难人哋唔认得你。因为啲人咧，通常都会戴帽啊，戴太阳眼镜咧，即系恐防人哋认得佢咁 啊 嘛。如果当认得你嘅时候，就车长开始撩你讲嘢嘅时候， 唔系你知啦，佢本来唔认得你嘅，你一上车个车都沉一沉， 沉一沉， 沉一沉。呢个我好有体会嘅。我老豆上我车咧，一上一落之间咧，我个车就好似喺个船里边咧起伏一样。哇，老豆你又肥咗咁样。 喂，其实我真系。 你真系噶，起伏噶真系会。 系啊，佢哋成日都话要用多咗油噶。 咁肯定噶啦。 系咪真系噶？ 会噶， 真系 攞有钱咯，即系在所难免。 哦， 如果你同阿钱两个一齐上车，你直接去油站噶啦，唔使去第二啲地方。 有咩有 事？但系点解会提话喺的士度，你会唔会所谓即系会唔会多嘴咧？咁啊，话说咧，早两日有单新闻咧，就系话有个女乘客就坐喺个的士度。 嗯， 咁其实我都唔能够话佢错晒嘅，我即 系 而家暂时真系唔知谁是谁非，我哋净系可以话，究竟你应唔应该主动提醒司机行车路线呢？ 系啦，因为咧，即系好多时咧，即系你自己，可能佢嗰个人咧就成日都搭嗰个车，即系嗰条路线啦，去咁样行啦。咁可能佢就话，我觉得呢条路好啲嘅。 系系系。 咁因为车长有车长佢自己觉得最快捷嘅，但系比较相对地冇乜灯位嘅时候，就会比较长啲嗰个叫做路程嘅，会长咗，但系冇乜灯位嘅。但系唔知点计啦。咁有啲市民咧自己会平时行开啲路咧，咁可能会就同车长讲，唔该，我想咁样行，冇得避嘅。 系会嘅会嘅。 我嗰日。都試過阿妹要去石硖尾嗰個攀石，咁我哋平時之前有揸車嘅時候咧，就會行即係經過有一程咁樣再上落去啦。咁可能車長就可能會兜咗去太子道入啊，或者去歌和老街再上去埋中心嗰度，咁啊即係我又唔想咁行嘅。咁於是我同車長講啦，點知車長咧 嗱佢都有啊，頭先又唔認。 係啦，咁點啊講啦？ 就真係唔係我冇上車嘅阿妹上車啫，但我就同司機咁講行嗰條路啦咁。 即係你喺上車嘅時候就已經。咁样交大定先， 咁样行嗰条路系最快嘅咁咯。 跟住司机点啊？ 佢就话吓乜唔系，行嗰条路啱做啲，即系同我有少少争拗。 我知咁，你有冇坚持啊？ 我有，我话得噶啦，我话我话唔紧要啦。我话妹妹，你同叔叔讲下点样行嗰条路啦咁。 咁我妹妹照 佢仲教埋佢个女叫佢一齐跟扎。 阿妹识噶啦，阿妹识嗰条路，因为成日都系咁车佢去。结 果咧？ 咁结果都系安全，系查 咁一定安全 嘅。 但有冇阿妹有冇同你讲话同司机要交流咧？好多。 佢阿妹都话顺利嘅，冇秒聚，因为可能都 系 阿妹啦，即系可能好似好啲啦。即系当我同佢讲话行嗰条路嘅时候咧，佢真系有啲秒聚嘅。即系佢会觉得你教我行路啊。 系啊， 即系会有啲会有少秒嘴， 因为而家佢嗰单新闻咧就话咧嗰个即系女乘客咧上车嘅时候咧就同佢讲话主动提供嗰个行车路线，咁结果咧就话咧嗰个人咧又唔识路，唔知点解咧都系行嚟行去都行唔到， 即系讲紧个的士 司机，佢就咧不停喺度咧人肉导航，但系佢话咧司机仍然都行错路咧，就兼咧就发烂渣闹人，因为点解咧就新闻报道啦，就话条片里边咧司机就有讲到几句嘅，就话。你熟定我熟啊？我有个路线行啊，我点会唔知边条路打边条路啊？唔中意就落车，车喺我手度，我中意行边条路，我有分数。 系 咁咯，所以即系换嚟一个叫做闹交嘅场面啦。 但公共交通工具其实即系譬如的士咁，我记得有时上车即系啲司机都会话：喂，欢迎你提 供 路 线 啊， 系啊系啊系啊， 或者你想点行啊？ 系 即系好似而家咧过隧道咁样咧， 系 即系因为即系譬如我住嗰度啦，即系大埔，其实出去你过海你可能即系狮子山又得，大佬山又得。咁樣，咁佢都會話：，你其實兩邊你都得嘅，你想去邊邊啊？即係有時係我話喂，你揀啦，你熟過我唔好你揀啦。我反為係依啲位，有時就係唔係我唔想提供路線俾你，係即係因為。 其实你上得车你就应该要信个司机嘛。 理论上是的。 是啦。咁但是即当然啦，有啲情况 我 都 有想系行嗰条，我想行嗰条路噶嘛。 唔系，同埋最紧要系咧，真系司机唔系万能嘅。我都试过咧，譬如喺我嗰头咧，即系新界地区咧，有啲司机上咗车嘅时候咧，佢都话：喂，我唔熟路噶，可能佢啱啱先兜到第一个客入到嚟呢度咧，佢系唔识路嘅。咁如果你仲要喺嗰度再去唔知第二啲地方咧，佢系惊咗噶，佢都会问你个：喂，你指俾我听，你指俾我听咁样。 同埋我记得我之前咧。即是成日入小学啊、中学做嘢嘅时候咧，即系一毕业嗰啲初期咧，因为咧你净系得个学校名，你有时咧真系你都知啲学校几日新月异噶啦，即系哇突然间又 唔知边度去， 系突然间又有一个新学校，其实你真系就算你俾到嗰条村名，可能条村又新嘅，咁系大家都揾唔到路，咪即系大家一齐攞个地图，即系我都话 我 都攞个 都要噶啦， 即系地图咁样一路话，诶依下个单位就转乜嘢咁样，你都要帮手讲下咯。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今日呢单新闻咧，其实有几个地方可以讨论嘅。第一咧就系譬如话，即系当你搭的士嘅时候咧，你常唔常即系主动提供行车路线，又或者同车长咧讨论行车路线，即系通常系即系个结果系点样嘅咧？系啦，有冇话真系边条路线即系大家会熟手啲啊？ 系啦，咁即系譬如你会一嚟又话讲目的地就算啊，等车长咧自己去选择啊，定系会真系同佢去讲下？我想行嗰条路，系咁样行会好啲咁。 系 当中有冇争拗嘅咧？ 系啦，嗱，而第二架我觉得咧，真系可以唔系净系的士啦。 系， 因为点解咧？我觉得佢呢个新闻其中一个拗撬嘅地方咧，就系。当有人不停提供路线俾个司机行嘅时候咧，其实会唔会都真系会好即系骚扰啊，或者会令到司机更加心烦意乱咧？嗱，一般如果你揸私家车啦，你隔篱嗰个系你屋企人又好，你朋友又好咧，咁如果你本来譬如你行紧一条你识嘅路线，隔篱嗰个咧，如果行到中间，点会咁行噶？行嗰边得咯，上桥咪得咯，落车做咩啫？咁样即系如果阿田呢啲啦，呢啲啊。 系啲司机大佬应该会爆炸咗啊！ 系啦，其实会唔会就即系造成困扰咧？ 系啊，好想听一下。 系啦，即系究竟同司机交谈呢个路线嘅讨论咧，会唔会真系越多讲就越烦就越错咧？真系。 即系有冇试过喺因为即系讲紧呢啲路，即系其实话大家一齐朋友可能要去西贡玩啊，或者去其他地方玩咧，咁都要出车噶嘛？ 哇，危机好高啊！ 即系譬如大埔啊、元朗啊嗰啲，天水围可能你唔识路嘅时候，隔篱。嗰啲唔係咁行，即係都會有啲咁嘅朋友噶嘛， 越煩越錯啊！ 係啊，越煩越錯嘅。咁即係無論的士司機又或者即係各位揸私家車嘅朋友咧，有冇試過咧？其實你中唔中意咧？你隔離位嗰個咧會提供咁多路線俾你，係啦。咁究竟你會點樣應付嘅咧？下一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啊！ 誰人充當戀愛家？誰人充當訓導講話？爱侣各有身份，门外看就似坏人，爱到满身伤痕，哪个错太难分，林林种种的转话，和前途都总有亏欠吧，自命是个圣人，透析处罚这番人，爱侣如无绝对，更要去笑骂有人，人人亦做过乌鸦，也有臭事在脚下，情场谁亦会做标靶，位位都也记录斗花，差点一棒掉门牙，每对鸳鸯给棒打，无情大众爱慕血花，踢躺都有罪吗？孜孜不倦去调查，人言如若尽信，个个也这生守寡，人人亦做过乌鸦，也有臭屎在脚下，情场谁亦会做标靶，位位都也记录斗花，几多黑暗被埋下。 做过乌鸦。明明同臭但对骂，为何同类却笨高雅，怎么不懂得看法，投降还在继续打，不需要你的教化。 佢唔好康啊，天下乌鸦。1872388咧，我哋今日都好想讲下，即系呢一个例子咧，即系司机同乘客，因为话提供路线嘅问题咧，佢就拗撬。咁咧有啲网民咧咁样估计嘅，佢话会唔会系咧嗰个乘客咧实在太过多嘴，即系会唔会由头到尾咧不停喺度揞咧，就讲紧条路线点行啊？即系每个灯位可能都会有意见咧，就搞到个司机就俾佢辣兴咗。 佢个声调太高啦。 系啦，唔知道。 即系嗰啲，你知嗰啲语气咧。啊！又紅燈啦！即係可能會係一啲咁嘅語氣咧，就令到個司機我想嘅咩？你叫我行啊嘛！ 通常急速啲嘅轉啦、啊，哎呀又唔轉， 係啦，唔知道會唔會咁樣 咧？即係通常都係咁噶嘛，你搭車、啊、你好趕時間，你就係咁噶。係 啊，即係會唔會有啲的士大佬多同我哋講下咧？有冇試過可能真係遇到比較多嘴？又不停咧，即係主導你行車路線，甚至乎即係意見得好多嘅乘客咁樣， 或者未必係講嘢去話你嘅係接你咯， 啊接，又或者喺電話度咯，嚟緊啊，唔知佢點揸車㗎， 咁 連九龍灣都唔識去嘅真係，咁都兜咗邊度啦真係，唉好遠啊，唉我開定個 Google Map 同佢對住先咁樣真係， 唔識路做司機喎，揸幾廿年喎， 係啊，啲説話咁難聽， 即係我唔知道有冇可能咧，但喺呢個 case 裏邊又睇唔到，咁啊遇到。嗰啲多唔多咧？咁一般乘客你都可以打嚟讲下咧，会唔会有啲主动提供路线俾司机嘅经验嘅？ 系、嗯、啊， okay,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由石礼谦同涂谨申分别安排的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朝早再在同一会议室开会，再度出现混乱。石礼谦两度进入会议室，仍然未上到主席台，最终宣布会议结束。而涂谨申主持的会议亦都提早完结。石礼谦话将会去信内会寻求指示。涂谨申话：希望同建制派同埋政府举行三方协商会议，解决困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持行政会议前回应记者提问嘅时候话：暂时未清楚双方阵营议员嘅意见，政府需时研究。但系对于立法会仍然未能成立相关法案委员会，表示遗憾，呼吁议员互相尊重，履行审议法案嘅职责。建制派審議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的主持石禮謙說，由於無法再召開會議，今日下午5:00將會去信內務委員會主席尋求進一步指示。內會主席李慧瓊說，秘書處至今未收到相關信件和不同議員的要求，稍後再作仔細研究，現階段不評論會否解散法案委員會。李慧瓊又說，對於過去一個月法案委員會引起混亂，多次會議都未能夠選出主席，議員、保安和不同人士受傷，他感到心痛、難過和遺憾，呼籲不同陣營的議員多溝通和尋求共識，希望找到走出困局的方法。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說，留意到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無法召開，目前的亂局任何人都有責任，呼籲所有議員理性處理法案，心平氣和履行職責。梁君彥認為雙方議員呼籲見面商討是好事，他亦都願意協調。至於會否主動協調會面，他說雙方已經開始聯絡，若果做不到，他再出面會比較方便，以保持立法會主席的中立。被問到是否希望政府撤回草案，梁君彥說怎樣處理由當局主導。至於若果內會指示直接上大會恢復二讀，是否理想做法？梁君彥說，到時一定會經過內會處理，

作曲苏依佩，填词蓝月邦，编曲监制 A New World 叶月强夕月。周国贤嘅新作品《鬼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M 点对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司机大佬，大家好。 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5%。 夏日炎炎搭个的士， 系咯，我成日都咁做噶。 系啊，睇下你会唔会多把口心火性啦吓。电话号码87238，讲紧就系有冇乘客咧试过搭的士嘅时候咧，同司机太多关于路线嘅讨论，就搞到吓即系乱晒龙啦。 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 灯。系啦，即系究竟搞成点咧？咁啊，电话旁边有啲听众打咗入嚟啦吓，喂，欢迎大家都可以讲下你啲经历嘅。好，你系边位？阿豪 ，Hello， 喂，你好， 阿豪， 司机大佬，大家好，阿豪哥， 系啊系啊，大家都好，大家都好。 豪哥系司机定系乘客啊？ 我系一个职业司机， 职业司机， 同时我亦都系会做乘客嘅。 OK， 好，咁你有冇成日提供路线俾人咧？ 我自己平时就放假就有时同屋企人出去咧，咁因为自己平时揸惯车咧， 系， 咁有时就放假时同屋企人出街，都会多数都会。搭的士嘅， 系， 咁就有阵时就都会啲司机一上车都会好主动问嘅，真系，譬如你去有啲地方咁，即系你话一般市区可能西九或者油尖旺咁，嗰啲比较 common 啲嘅，可能就未必会问嘅。咁，但系你有啲可能比较佢哋少去或者系一啲唔系常去嘅地方咧，有啲司机都会问嘅。 系， 咁即系一上车就会问啊，唔好意思啊，我唔系好熟。 系， 你可唔可以即系佢可能知道要去个方向，佢去到嗰个位置，譬如好简单，譬如去西贡咁，咁可能佢一去到入到去，可能过咗14乡， 系， 譬如你喺沙田嗰边入去，可能经马鞍山入去， 系啊，我平时都系咁嘅。 14乡嗰边，咁佢可能去到。佢就唔知嘅，你去到可能去到大網仔嗰度就要，哎呀轉左定轉右， 係嗰度好容易蕩失路嘅喎、 哦。係啦，咁佢可能就會話，我去到嗰度我就唔識㗎啦，你帶一帶我啦。 係 係，即係好多司機都會好主動咁樣嘅。 係， 咁或者有時甚至乎大家一講開啲路線，可能佢都會問，咦你都好熟路喎、啊，你揸開車㗎？我係啊，我自己都係。即系行家嚟嘅，即系虽然我唔系的士司机啦，咁、哦、我自己都系 即系揾食车 嘅， 系啦，揸揾食车啦，咁样，咁所以有时都几健谈嘅，即 系都 OK 嘅，系咪？ 都 OK 嘅，即系大家个过程里面，大家都会分享一下啲路线啊，或者、如果俾我揸，我会点样行，点样行。 咁你自己揸车，譬如可能你话你送货啊，或者做生意揸架车嘅时候咧，咁你隔篱会唔会都有人？ 系咯，哔哩吧啦， 哔哩吧啦，即系譬如我唔知会，即系照计应该唔会啊，你都老细啦，不如你老婆啊，或者你屋企人啊，或者唔知咩人咧？ 都唔系，我而家自己都，我之前只系揸客货 van 嘅，都会有啲客可能会坐下车，咁有啲都我自己身为司机，我都唔会话香港九龙新界熟晒，有啲地方我都会问嘅，即系真系唔系好熟。 系 真系可能去到，譬如举一个 example， 譬如天水围咁、我自己揸咗都接近差唔多6-7年车，即系职业司机咁样。我真系天水围系即系 好少去， 我真系职业司机，我谂相信都会好多共鸣。即系除非你真系住嗰头， 我都好有共鸣啊！你一讲天水围， 唔系好熟。我自己有时同埋我又唔系成日入去咧， 系 你。即系你啲天水围起到密麻麻啲， 系啊， 啲路啊，村与村之间啲路都十字路口度度都差唔多。 系系系， 有阵时真系去到我真系要开 Google， 或者有时甚至乎可能要乘客教我先可以真系去得到。如果唔系兜嚟兜去咁，因为当然啦，咁有阵时就譬如你话的士。乘客同司机有时个争拗，其实可能因为的士咧系按表收费咁， 系计钱 嘅。 但系譬如我哋做，譬如我以前我自己做 van 仔咁样， 系 咁我哋系讲咗咁多钱就咁多钱， 冇错。 所以行几耐都系咁多钱， 系仲抵咗。 喺嗰、那个就会有个差异喺度啦。 咁最差 又好心急。 咁最差嘅客人你试过系点样咧？即系你记唔记得最恶劣嘅客人？就唔好话佢差啦。 入行嘅时候，咁啊，我好记得嘅，我喺石围角就 哇，真系好记得 石围角喺边度噶？ 系啦，石围角沙田。咁啊，咁就唔知要 唔知啊？ 入元朗嘅， 我入元朗， 仲要系入大堂嗰啲，我都唔记得咗啦。大堂 周围，哇，摘荔枝入去真系吓，系 系啦。咁啊，跟住咁我话，咁我哋知道，咦？咁你喺葵涌入元朗系咪行大榄啊？咁其实好多乘客都唔。想行大， 要俾錢啊嘛， 因為好貴啊嘛， 30-40蚊咁樣係。 咁我意思就係咁通常我哋都要問嘅。咁我哋問完，咁我客行大欖，咁我就同佢講啊，我話如果行大欖，即係我由葵涌我上大欖入完咯，我知道點行，但係即係嚟要我出咗大欖之後，我點樣去到大堂咧，我就唔識行啊。 係 咁我就同佢講，咁我就差唔多出到大欖嘅時候，我就同佢講話唔好意思，我話我唔係好熟。我话我九龙车，我话入到大榄，真系嗰度唔 系 好诶，即系 真系要带路噶， 系啦。咁 那个 师傅就做三行嘅，即系可能即系你都知，比较可能就粗声粗气啲啦。 系 咁就话直头就一句就讲埋啦。哇！你咪揸即揾食车噶，大讲你都唔识，搞乜错啊？ 系即刻同你庆祝母亲节啦，已经 系啦。咁我就话，真系唔好意思，咁啊撒冧啦，我真系唔好意思，啱啱入行，真系唔系好熟咁样。 俾次机会啊！ 喺一个好唔愿意嘅情况底下，咁佢都无奈都要带你啦。哎，前面转咗啦，转又系，哦，前面转又转咗，咁啊，最终都去得到。咁但系就点解我会咁深刻咧？就因为。真係啱嗰時啱啱，我諗入行冇幾耐，好短時間，真係唔識。咁所以就好深刻咯。 落車就擺低咗500蚊俾你就走啦。 哦，冇啦，都係按表，都係咁多嘅。 喂，但係咁，你有冇一個所謂教訓咧？就係不如如果唔熟路咧，開定 Google 先咧。即係好過問人。 我相信大家都有。 其實而家應該越嚟越用呢個多㗎啦，係咪㗎？ 但係有時 Google 你都知道，大家都中過伏㗎嘛，大家都中過伏㗎。 佢都有伏有唔伏嘅， 都 係嘅， 100%咁。係咯，即係你話參考，我覺得可以嘅。即 係 你話如果你完全依賴曬，或者你譬如我好簡單，譬如我而家我要去一笪目的地，我可能我唔係咁熟，我需要開 Google 去協助我去呢個目的地。其實你真係你喺揸嘅時候，你自己都要。望下，譬如啲景物， 望路牌係 要 記下 嘅， 係啊，你唔可以話哦，我今次真係俾你好 跟住佢行 帶到你去，但原來你冇喺途中去自己去記，咁你去到你下次你又要去嘅時候，你又開，你永遠都唔熟路嘅。 哦，真都啱㗎。 你要自己一路揸一路，即係你當佢係一個協助嘅咁樣嘅形式，我覺得 OK 嘅。 係啊。 太過過分依賴嘅，其實都未必係一件好事。 OK， 好啊，多謝你阿何。 好啊，多謝曬何哥。 Thank you， 好， 拜拜。 好啦，拜拜 ，thank you。 真係有啲地方咧就會遠得滯，即係僻你未去過啊嘛。 咁咪大概知道係點樣咪啱嘅，即係揾一個叫做輔助地圖咧。 係啊， 同埋個都要個司機大佬好似阿豪哥咁樣咧，即係個 EQ 好高。 係啊， 佢個情緒指數真係控制得好好。 咁樣慶祝完母親節都冇事喎。 係啊，係 咪先？好，再聽個聽眾電話。Hello， 你係邊個 ？Hello， 黃師傅。 喂，三位主持你 好， 你好， 黄师傅， 我系一个兼职嘅的士司机嚟嘅。 系， 咁咧就正话一开始我听你哋讲个例子咧， 系， 就首先阿桂花田讲嗰个例子咧，佢一话我每一上车，竟然对同个司机讲话行边条路啦。第二个就 系 新闻所讲咧，就话嗰个乘客一上车，竟然提供咗个路线俾。 系啊， 其实呢两种情况咧，的士司机应该系最欢迎。 系咯。 点解咧？因为第一，如果多过一条路以上咧，有时我哋唔系肯定行边条路会较为好啲咧。 系， 我哋倒翻转会问个客。 系， 喂，两条路行边条啊？咁样。 系， 如果由个司机，如果由个乘客去提供嘅咧，第一冇得争拗，系你提供噶嘛。 系， 最多我哋会知道个情况啊，阿先生小姐，而家你提供呢条路线咧，据我哋嘅经验咧。是会比较塞车或者灯位多啲嘅喎，咁样。如果你认为都系行呢条嘅，我哋照你嘅意思行啊。简单啲讲，的士司机一定系照乘客嘅指示路线行嘅。 系， 即使个乘客系要行远啲嘅，佢要塞车嘅，你都冇办法。 系， 即系但系大多数嘅乘客冇理由自己攞麻烦 嘅。冇理由揾笨噶嘛。 你提供俾佢呢条路线较为好啲嘅，可能系远少少，但系。就會快啲啊咁樣，但大部分嘅乘客都唔會介意。 嗯 如果頭先你哋所講咧，嗰單所謂騷擾咧，係完全唔成立嘅。 咁我一上車，我竟然提供咗路線俾你喎。 係咯， 我唔係唔嗱邊啲位置構成騷擾呢？你上咗車，你唔出聲， 係 當個司機以為行緊一條佢認為啱嘅路，你突然間話轉左轉右咁行咁行咧，咁呢啲就叫騷擾啦。 有冇遇過啊？你 我都遇過，不過咧，通常如果咁嘅情況，如果次數太多咧，我就停埋架車。嗱，先生小姐，你諗定邊條線先？ 哦，真係會咁㗎？ 会有隔，不过呢个都系好少数。但系为咗安全计咧，我一定系停埋架车，而问清楚佢。 嗱、哦， 我唔可以一路行一路听你，突然间左，突然间右。 啊，真系啊，会好骚扰嘅，呢个真系。 系咁呢？嗱，呢个唔系净系骚扰，呢个危及其他车辆使用者嘅安全。 咁你停埋， 突然间叫我左，突然间叫我右。 系系。 咁你停埋。 如果你好肯定话咧，你要行边度嘅？我咪照你嘅意思行咯。 系。 即系话，如果乘客同司机嘅争拗咧，好多时。大部分都是司機會比較不著數，我叫你敢行你就敢行， 啱啱啊，同埋咧， 如果話咗俾人塞車，燈位多，你都是要敢行的話，咁就冇辦法，咁因為人家佢可以投訴司機噶嘛，佢話你唔依照佢嘅，去嗰個 指示咁樣去， 我仲有個嚇、啊，你講 呢啲乘客咧就係、是、我所遇到話極之少數， 極少數 嘅大部分乘客，佢話司機就算。个标条多啲都唔紧要，你最紧要揾条唔好咁塞车，快啲到嘅地方。 喂，问多你一个啊，师傅，因为咧、啊、我哋见到呢个个案里边咧，其中有个细节都几得意啊。佢就话咧，虽然乘客多番指示，但系司机仍然咧怀疑行错路，即系揾唔到路啊咁样。即系我想知咧，喺的士行家咁丰富经验里边咧，我哋好少听到咧的士司机都会荡失路噶嘛。即系呢次数多唔多？ 我问你。有边个的士司机够胆讲我识晒全香港嘅路？ 系咧，又唔系嘅。 我明，但系即系都少见啊，荡失路呢件事 咧。其实咧，头先你所讲嗰个情况咧， 那 个乘客话得你唔识路，我带你行。我相信都唔会好似头先我所讲，突然间左，突然间右嗰啲噶啦。即系应该系早话俾你听，嗱，就嚟到边度咧，你就转入边个路口啊，或者上天桥啊咁样。即系如果佢，其实我都试过好多次，有时我真系去到嗰啲新界嘅地方唔识路，我市区的士。你话正话嗰个听众所讲啲天水围，真系你系啱爆头噶啦。 点 咧？如果我成日去住嗰度嘅，佢坐惯，佢梗知道点行噶嘛。 都系。 佢会预早话俾你听，嗱，一阵你去到见到边个路牌咧，或者靠左，预早靠左靠右咧，多数乘客都会。其实佢呢个人肉导航，佢系帮你，佢唔系骚扰。 系啊，不过咧，我就正想讲咧，有阵时咧，嗰啲人肉导航咧，你唔好百分百信佢啊。特别系咧，我经常都有接咗一啲女性嘅人肉导航咧， 都系错嘅。 喺左右里边咧，你真系要问定咗，你向左嘅意思即系边边先？唔系，我意思即系右啊，原来咁样。 你唔系讲我个嗬？ 我有阵时都唔系讲你嘅。 左右八分 系啦， 大多数乘客如果导航得俾你咧，佢都系好熟嘅。 好危险啊！有阵时你听错咗左定右啊？ 不过第一样我所讲咧，有一样嘢咧，有啲乘客咧经常会犯一个误。 系咩事？ 睇下我有冇犯到先，我好想知啊。 譬如去个目的地。你啲目的地咧，你去到目的地嘅範圍，我未必知道你喺邊一個區落或者邊一點落噶。 係係 好多時候我試過好多次啊。啊，呢度啊司機就要你停車噶啦。咁呢個咧即係某程度上真係唔單止係騷擾，係危險啊！點解？你可能後面有車跟住。 哦，即係佢突然間就要你嗌停咗啦。 去到佢門口，佢先嗌停嘅。即係呢啲咧，就真係除咗騷擾之外，都係好危。 黃師傅，你真係講得啱啊！因為咧，好多時咧，我哋喺即係行人路或者我哋揸車嘅時候咧，佢喂，你使唔使突然間得急停啊？你可以駛埋少少嗰個位置噶嘛。 其實我接載過好多乘客有啲咁嘅毛 病。係啊，明啊明啊。 喂，我話先生小姐，如果你要停咧，麻煩你。早話俾我聽，邊個位停？因為你後面你有車跟住你噶嘛， 係啊， 你 話呢個真係 間停噶嘛， 係啊。 嗱，呢個咧就真係乘客咧，某程度上就會對司機造成騷擾啊。 佢會唔會啲乘客調轉咧？就如果你停唔到俾佢咧，佢會同你講：喂，咁你一間兜翻我嗰度，你唔好計我錢喎。 如果你架突然間停咧，我第一樣嘢望我就望到後鏡先。 啱。 如果到後鏡後邊有車咧，我一定直去嘅。我唔会停嘅，点解咧？我咁样停一定好危险嘅。 系啊，突然间停啊嘛。 系啊， 佢话佢有啲 campaign 噶，我都喺呢度停。我话先生小姐，唔系你话停啊，我后边有车噶嘛。 系啊，真系唔掂。 后边有车撞埋嚟，咁点咧？ 系， 好彩我冇做过呢啲嘢啫，黄师傅。 系啊，东东话佢好乖，佢冇咁做过真系。 系啊、okay、 我叫佢喺附近停啫。 附近，即系只要你望到个路牌都、 啊、 都当你 赢。望到嗰座嘢我都得。 前面停啦，咁样系咯。边个位停咧？你预早讲啊嘛。 系。 呢个好多乘客都有咁嘅毛病嘅。 系啊 ，OK， 好啦，多谢晒黄师傅。 唔该晒。 OK， 好。 阿黄师傅嚟扫心事。 系啊，唔系都啱喎，即系你除咗呢啲提供路线嘅拗撬咧，可能有阵时你嗰啲无定向嘅，即系刹停咧都好危险嘅，真系啊。My love， 电话旁边继续有你，你系边个？ 司机大佬，大家好。 郑生 ，hello。 你好，你好，大家好。 咦，唔系喎，郑生， 郑生，你好， 系啦，系啦，系呢位啦，系，请讲。 系啊，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啊？ 我系司机。 司机。 系啊，咁啊系做 part time 嘅，都系。 系系。 今日一次就接咗三仔乸喺机铁港岛机铁嗰度接咗去。去第一个站大坑，第二个站系北港。 哦， 咁咧就大坑嗰度咧就系、是、个妈咪落车嘅。 系。 咁咧就嗰个爸爸咧一上车就已经系不停指示我。我同佢讲，我话我新入职嘅，咁跟住咧佢就我话你介唔介意提供路线？跟住佢话好，跟住就我就行咗告士打到上大坑道嗰度，但系意思咧就系、是、想喺跑马地嗰边入。 但系有冇提早话你听先？ 佢冇啊，佢净系话 靠左靠右咯，又系 靠左靠右系。 咁就跟住咧，我入错咗线，跟住佢就话好多即系好多的士司机即系想特登或者兜路啊，或者 系 哦， 系即系佢觉得我系 系特登嘅 咁嘅心态吓， 系 咁你知打到好长啊嘛，即系可能佢觉得行。行告士打道嗰边远啲，行跑马地嗰边近啲咁样咯。 咁佢有冇叫你禁停个标啊？ 冇啊，冇啊，冇啊。咁跟住咧，落咗去太太之后，跟住就我车去同佢个女女就去咗北角。 系系， 哇，好多层楼喎，都。 啊，跟住咧，佢就落车话，佢喺途中已经话，你呢程车要计翻平$30，或者系睇减翻钱俾我啦，咁样。 吓 系。咁跟住去到北角，跟住我落车同佢女女落晒，即系落晒啲行李咁啦。咁我话先生呢程车我唔收你啦，咁样。 哇！你直情唔收佢啊？ 我冇收佢啊，我冇。 即系你由大坑去北角呢程唔收佢？ 系啊，即系应该话系$100，$100到啦呢程车。 点解你咁好咧？佢都系叫你收少$3啫。 而系我觉得即系跟住其实佢途中已经都有话之前有个即系。即係佢曾經見嗰啲司機，跟住又話去差館又話成，即係其實我唔係話驚有呢啲嘅問題。 係係 係，即係你唔好諗住個個司機都係你咁嘅心態去。 所以你係想攞翻個公道同尊嚴翻嚟啊！ 佢期間喺個車裏面不停咁轟炸 啊！ 係 啊，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冇錯。 係 講俾説話佢聽啊！ 係啦，冇錯，即係你唔好覺得。即系唔系嗰$20嗰个价值嗰个问题， 系 我一上车，我话我新入行，你介唔介意带路？我已经讲到呢句， 系 都 讲咗呢句， 系佢自己冇提你话咩跑马定告示打度， 系啦系啦系啦， 佢咪应该都负责，不过佢一定唔会负责任咯， 佢俾啲白色恐怖你咯，不停同你讲，我试过呢啲经验好多噶啦，去差馆咯， 仲话我叫个司机直接去差馆啊咁咯。即系我觉得你系想好吓我啊，定系想话俾我听你即系我会有呢啲咁嘅刑事责任。即系我觉得唔好用咁嘅心态。 咁佢有冇啲惊讶你唔收佢钱？ 我唔知啊，佢跟住耷耷头，跟住同个 佢阴阴嘴笑。 系啊， 哇！呢招又成功咗，林子真系。 系啊 ，OK。 辛苦晒啊，郑生。 系啊系啊，多谢郑生。 多谢你，郑生。 系啊，不过当然啦，你知乘客佢另一个版本咧，就会话啦，全靠我呢样先可以杜绝到佢一次兜我路嘅事件啫。 我今次悭咗$100啊，几抵。 系啊，好啦，喂，咁啊，多谢晒东东咯。 喂，唔好客气啊，咁快去庆祝啦。 但你山水有相逢啊，你好快又再翻嚟噶啦。 星期五再见啦。 系啊，拜 拜。